太空卡有效期届满或预设面额用尽之后不再使用，因而未必选择登记。如果用户想重启这些太空卡，可于相关电话卡的有效期内，按照所属电信商于登记限期前发出的最后登记提示短信，按超连结的指示利用电子登记平台登记并重启服务，或者到所属电信商门市办理相关手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另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79%。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达6级，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153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1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7，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5，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1美元，卖出1,82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2023年2月24日，咁啊农历嘅2月初5，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卷号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望到出边咧就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0%嘅。今天咧都已经嚟到星期五啦，咁啊祝愿各位嘅听众啊工作啊同学习咧都样样顺利，今日咧都系愉快嘅一天，咁啊有个期盼喺度最好嘅。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只要不断咁样坚持落去，成功啊总系会出现嘅。因为成功的机会率亦都会随住我哋不断的坚持，佢嘅机会率亦都会提高，基数问题啦。都系咁讲嘅，不过有阵时候可能你肯试多一两次咧，唔使试好多次都已经会成功。点样为之真系达到咗或者学懂咗一样嘢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将自己一个已经学识咗嘅才能，一种嘅技能，当你能够传达俾其他人。而能够好清楚咁样去到表达，其实嗰个感觉咧系非常之好噶，亦都系因为咁啊，所以正正咧就代表你已经学懂咗某一种嘅技能啦，就好似以前翻学咁样啦，老师啱啱教完你一条嘅方程式，一个计算嘅方法，你又唔系好明嘅，经过咗你不断努力去到计算嘅时候，用咗唔同嘅代数。成功咗啦，然后有同学仔问你，你又好成功，将中间嘅窍门咧，去到讲俾佢听。啊，你发觉好特别嘅，你讲俾佢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因为你知道自己已经学识咗啦。今日咧，大家都将呢一份嘅喜悦、分享嘅喜悦，不妨散发出去，做一啲嘅正能量，令到大家都觉得你系无私嘅，咁大家就开心啦。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2023至2024年度政府就预期啦，即系都叫做简直俗称啊牛肉干啊，交通违例告票啊，可以收取嗰个嘅款项咧，有机会啊再下一成。目标咧就较上年可能会多 9.5%， 即系咧原来会去到12.7亿元噶啦。换言之，即系要发出397万张嘅告票咧，先至咧就会去到呢一个数字噶。政府2022-23年度罚款没收及罚金啊，预算咧就系24.4亿元嘅，占咗政府总收入额嘅 0.5%。咁啊，当中咧就定额罚款制度交通违例事项，原本预算咧可以为库房带嚟近11.8亿元嘅，经过修订之后咧，咁啊只有11.6亿元嘅啫。定额罚款320蚊计嘅话啦，咁所以头先又讲过362.8万张嘅牛肉干。而警务处的数字啊，咁啊2022-23年度发出超过336万张嘅违例泊车告票，违例行车嘅告票咧就有54.5万张噶。嗱嚟紧啦，2023-24年度嘅牛肉干收入咧就估计啊吓，咁啊增加咧就至到12.7亿元噶，意味住未来一年啊要发出咧就大概397万张嘅呢一类型嘅违例告票啦，即系每日最少咧抄牌10,000次。根据警务处的计算，2023-24年度会发出336.1万张的违例泊车告票，即是每日会发出9200张的违例泊车的告票。其实法院裁定的罚款及法定罚金修订预算就是 7.56 亿元，比上年预算上升 42.4%。 这些都是一些譬如是法庭啊，甚至乎就是违例泊车告票啊等等的罚款来的。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么多抄牌啊违例叫做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的其中一员的话呢，各位司机大哥揸车嘅时间，大家就要小心谨慎。咁啊，停车嘅时间都系揾翻一啲咧，就系合法嘅停车位置去到停车啦。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双手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拥吻太多，都换了身份，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灯熄咗，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 拘留一首嘅音乐作品《The Bright Sid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可以俾大家周围走啦。咁啊，但系都要睇睇天气方面先噶。啊，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同埋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晚上北风增强啦。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干燥，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如果俾大家选择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天咧，我觉得去睇下夜景咧，都相当之靓啊吓。咁夜景咧，乜嘢时间、乜嘢时节都可以去睇嘅。咁香港咧都有东方之珠嘅美誉啦，咁多年以嚟都系啊。咁所以譬如去下凌霄阁啦，相信呢一两日咧嗰个嘅叫做景色啊，夜景特别夜景都相当之靓。如果你可以行山啊，够气够力去行山嘅话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咧就上埋狮子山山顶。啊，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嗱，凌霄阁咧就可以睇到港岛嘅背面。同埋九龙半岛嗰度啦，狮子山咧咁啊一左一右啊，分别咧睇到咧就系九龙、港岛同埋咧就新界嘅，咁所以咧佢嗰个睇嘅位置啊都相当之广阔啊。不过咧呢一两日啊都应该好多人会去狮子山嗰度睇风景噶啦，因为咧就有大型嘅运动比赛，咁啊亦都会途经狮子山嘅。不过咧就唔会经过狮子山山顶，咁啊最多咧都系睇到附近一两个景嘅啫。啊，另外其实大澳嘅夜景啊都相当之靓啊，呢个咧就可能唔知大家会唔会成日留意到啦。大澳嘅夜景有一种渔村迷人嘅景致，咁啊肯定唔会令到你失望噶。咁啊再加上如果有日落嘅金黄色。太阳光打落去嘅话咧，亦都咧系有另外一番嘅风味。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啦，如果大家去到西九艺术公园嘅，咁啊亦都会发现到咧更加有极光添啊吓。咁啊，不过极光打出嚟咧，人造极光靓唔靓咧，就你自己睇啊，见仁见智啦。审美美观咧，就大家都不一样。其次值得推介都见几多朋友去嗰度打卡咧，就是、昂船洲大桥啊桥底嗰个位置，咁啊亦都可以影得相当之靓啦。当然如果你话我想去到最高嘅，亦都可以去到100楼，即系大家知道100楼喺边度噶啦。另外就系、是、好似之前都有提过加顿山，加顿山亦都可以望落去咧，咁啊相当之美丽嘅一个景色啊！喺深水埗地铁站出发，轻松咧半小时嘅路程咧。就已经可以去到山顶噶啦，咁睇下你会唔会去下呢啲嘅地方玩一玩，轻松一下啦。 好吗？自己多惊讶，哎呀呀呀，分开。 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至当我亲她。 Don't you understand？ 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加上 Tyson Yoshi 嘅《第二最爱》啊！17度嘅气温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前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在乌克兰撤军。这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经过两日辩论之后获得大多数支持，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1票支持7票反对，投弃权票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等32个国家。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在国际认可的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撤出军队，并且停止敌对行动。美国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即是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将会同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视像会晤，并且将会宣布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以及对乌克兰提供包括经济和能源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发表声明，说为了满足乌克兰的短期财政需求，将今年对乌克兰的预算和经济援助提高到390亿美元。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演习在星期四进行，北韩在咸镜北道金策市向东海发射四枚战略巡航导弹，并且准确击中目标。而演习再次展示了北韩核作战部队以各种方式加强对敌对势力的致命核反击能力。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准备派遣更多军事人员协助训练台湾部队。路透社引述有关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几个月增派军事人员到台湾。其中一个官员说，目前仍然未清楚增派人员的数目，但是强调这样做与近期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中国气球事件无关。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不评论具体行动、接触或者训练，但是要强调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是和台湾的防务关系仍然和应对中国威胁的目的相一致。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之前说，台湾问题不容外来干涉，如果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悔，勾结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解放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话下系我创作嘅摇篮嚟嘅，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咁所以我系会多听咗港台嘅第五台嘅节目嘅，啊对我嚟讲都有好大嘅裨益。而家港台95周年啦，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香港轮椅舞蹈代表苏子欣。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很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朝早6:36嘅早上啦，继续个晨光第一线，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但系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生效嘅。好，问一问钟哥干唔干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饮多两啖水啊，干啊。 干咗啦。 好嘢。 不过咧感觉上今日咧就冇琴日咁干，感觉 因为相对湿度其实有80%噶。是啊， 咁奇怪。 是啊，相对湿度有80%，但是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咁样。 哦，诶，咁奇怪。 我以前咧听过一啲科学专家讲啦，咁佢话嗰个湿度同呢个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嗰个嘅关系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相对湿度50几，咁通常咧都系会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譬如可能70几就黄色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譬如而家80，点解有红色嘅咧？咁佢话咧有机会咧会系睇翻当日香港有啲乜嘢嘅活动啦，多唔多人？譬如系星期几啊，会唔会上去山上边啊？甚至乎咧，佢哋会唔会有嚟紧嘅一啲干燥嘅风带咧？是嚟紧会带一啲好干燥嘅风，而嗰啲运动系会跨过或者活动系跨过呢啲嘅时候咧，就会尽早提醒大家啊，天气会干燥或者天气已经干燥嘅。 哦，咁即系佢唔加一个叫做就嚟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要系直头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 即系好似嗰啲风球咁样系嘛？15分钟之 后，系啊。嗱，不过说话好得意啊！你系咁讲嘅时候咧，我最初嘅时候咪话。是咩？跟住话系咩咁样？好似唔信啊！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有佢哋有背后有个原因，有个数据。 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解我会唔信咧？啊，人就系咁样噶。 系、哦，有时候咧出啦，嗬，佢都出嚟啦。 系啊，嗱，咁你会系会信自己嗰个体感啦？我哋话干系咩？信自己个体感，觉得嗰个资讯唔系嘅。咁永远都系质疑咗人哋先。点解唔谂下？可能系我。睇漏咗啲嘢咧。 哦，用相对湿度去到形容咧， 我觉得都冇咁贴切啦。我不如试下用台风去到形容啦。嗱，霸道风球，如果霸道风球，有啲人行出街嘅时候，喂。冇风嘅 系啊， 有阵时咧咪你试咩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嘅时候咧，哇出边系鬼链咁大风，啲人搞错仲唔瓜？你冇发觉 噶嘛？好多时都系咁样，个风都冇风嘅，啊个风冇风啊，点叫做打风咧？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亦、啊、都系试过有啲天气有关啦，譬如话你挂呢个红雨或者黑雨嘅时候，冇、 啊、 雨咁又话。啊都话红雨嚟，黑雨冇雨咧。 搞错啊！红雨， 有时候你唔刮咧，就话哇黑雨咁样，我哋仲唔刮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又系咁样噶。哇！好多时候大家都系信咗自己睇嘅影线。 因为咧，我哋就好似咧喺个地图上面嘅一点咁样。我哋呢一点咧、嗯，可能真系落紧好大雨嘅滂沱大雨。咁、嗯、但系咧，整个香港嚟讲，有可能净系得我嗰度落雨。其实都睇到，其实做人真系咁，我哋净系睇到自己嗰个位嘅啫。 系啊，即系好多时咧，就净系相信自己睇嘅嘢，唯独是一样唔信嘅啫嘛。 吓、 啊，即系你唔信自己睇自己嘅将来嘅啫嘛。呢样就唔信啦，所以成日要求神问卜咯。 系啊， 嗱，其他嘢咧你就信。嗱，我睇到嘅嘢先至系啱，我睇唔到嘅嘢就系错啊嘛。 啊， 咁但系咧就系、是、诶。前景呢啲嘢咧，就係、是、明明你自己可以睇到，你自己可以控制到，我係都唔信，我就要揾人去問咁樣。 係啊，做人真係好奇怪啊。 嗯，好啦，唔緊要啦。好，呢啲責怪我哋改唔到嘅， 改唔到噶啦，由得佢噶啦， 做自己算啦。 反正即係都已經咁多年啦，我估幾千年嘅人都係咁樣噶啦。 咁講係咁多嘅咩？ 係咪 幾千年？ 唔爭再打後幾千年都係咁。 好啦，翻嚟 一陣再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咁啊，同大家睇下能源啊，咩能源呢？石油啊！喺石油之前咧，再睇多一样嘢，化石。好啦，化石系点样形成嘅呢？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化石咧就系、是、生物、啊、死咗之后啦，残骸被沙土就掩埋。最后咧就变成咗化石嘅。其实化石喺好耐以前系好耐以前嘅一啲嘅生物嘅痕迹嚟噶。多数嘅化石咧就系一啲骨骼啊，甚至乎咧就系牙齿等等嘅身体坚硬嘅部分。但系亦都会发现咧，譬如系皮肤啦、足迹啦、粪便等等嘅化石噶。好啦，生物死后如果咧就沉到去海入边或者湖入边。多数的情况底下身体都一样咧就会腐烂噶啦，但系不容易腐烂的骨骼等等嘅部分就会保留落嚟，最终咧就被呢啲嘅土啦同埋沙去到掩盖咗。好啦，呢啲嘅骨骼经过漫长嘅岁月，被至到咧就系换成其他嘅成分，即系不断侵蚀啦。但系佢又换咗其他成分嘅，个样都系咁，不过成分就唔同咗啦。好啦，于是乎咧。就变成化石，其实好简单嘅啫。例如动物嘅尸体沉咗喺水入边，沙土嘅沙土就喺呢个尸体上面不断咁堆积啦。咁啊残骸咧就变成咗化石，因为咧嗰个地壳啊凸起啊，有机会譬如地震啊、各种嘅事，地壳凸起咧，啊佢又会出翻出嚟嘅。所以话化石主要喺海底同埋湖底咧就形成噶，咁但系如果发生地震，海底咧被推压上嚟嘅话啦，咁啊含有化石嘅地层咧就会往陆地去到移动噶咯，咁呢个时候过去曾经喺呢个地层当中发现有好多嘅化石咧，就可以解释成为咧点解我哋会见得到啦。咁所以咧，有阵时见到啲化石嘅话咧，系当然啦，我哋要好啲珍惜佢啦，研究一下啦，甚至乎咧就好似一个会讲嘢嘅历史书咁样。因为科学家、考古学家就能够喺化石上面咧，咁啊揾到有啲乜嘢嘅成分，从而推断出咧啊到底以前嘅动物，甚至乎以前嘅生物啊，喺活着嘅时候咧，佢哋系用啲乜嘢嘅形式去到生活嘅。

點樣陰功法呢？即係你半夜三更，可能啲隊友又唔要佢，咁啊或者叫佢剪打又成咁啊，咁佢點解咧？發生咩事咧？ 係 陰功住，佢扭親只腳啊！ 哎呀，屈親扭 係啦，咁所以話咧，行山嘅時候啦，有幾個地方我覺得要著重啲處理嘅。第一腳腕啦，腳腕好容易，因為你踩落嘅時候咧特別黑啊，黑嘅時候你都未睇清楚嗰塊，原來個石頭係凸出嚟嘅，好似一座山仔咁凸出嚟，你淨係踩咗個釒釒位，咁你就。嗰、那個腳腕嘅位置咧，因為佢、哦、我哋上集先講就唔係我哋唔會著高筒噶嘛， 係冇錯。 咁你個左右腳就容易搖啊，一搖嘅時候咧， 係 你個人已經行咗，譬如你已經行咗80公里，你梗係攰啦，腳腕好正常啊。 發軟蹄 係啦，發軟蹄、嗯、一屈嗒一聲，哎呀屈親。同埋咧，因為你行咗，譬如就算你冇行80，你行咗譬如行50公里，嗯、你一路你都有用嗰個兩支行山杖。 系 呢一路行嘅时候咧，你就吉下吉下吉下咁，梗系过瘾啦。 嗯， 去考滑雪咁样。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插下插下嗰个嘅实泥嘅时候咧、嗯，因为有阵时真系有啲位咧，佢一插入去嗰啲泥，佢唔系插落啲泥， 嗯， 佢插咗落石同石头中间。 哦， 然后佢一行嘅时候咧，佢只手都冇遗意去，佢手都好容易会屈亲。 系啊，冇错。 手腕同埋手踭嘅位置咧，都容易系喺因为呢啲嘅情况底下受伤嘅。 会啊， 咁啊， 当 然会影响你嗰个比赛啦。咁、嗯、甚至乎好似我亲眼见到嘅啲人就，喂，你剪带走啦，你咁系有嘅。 哇，咁嘅队友唔好要啦。 咁、哦、我佢应该冇要噶啦，嗰啲队友佢都揾唔翻噶啦，队友太快。好啦，咁、那个正题咧就 系 点样喺一个行山嘅过程入边冇咁容易屈亲脚，屈亲手，因为脚我哋已经放弃咗高筒啦。 系 啊，咁点算好咧？ 咁第一件事咧，我哋最紧要俾只脚知道你而家系做紧啲要好扭动性嘅活动， 啊、就同佢讲就得噶啦。 系啦，喂，加油啊！唔系啊，你又摆个陷阱我踩落去，阵听众以为我真系咁样大镬。其实咧，我哋要即系做啲热身啊。 啊， 咁我哋你会见到啲选手通常喺侧边会行一转先嘅。 吓、 啊，即系高手啲咧，可能佢行到嚟只脚暖咗先。 系。 即系啲筋膜啊、啲筋腱啊，佢软咗嘅时候咧，咁就冇咁易咬柴，冇咁伤嘅。 系， 即系软熟咗，你屈咗之后咧，可以弹翻转头啊，咁就唔会拉紧。通常我哋拉亲整亲咧，系因为太夹诶、生硬啊， 生硬 嗰啲筋硬一滞。 嗯， 咁热身 warm up 就系咁解。 系， 咁因为你跑步嘛，而家你唔系净系行山。咁啲人會問啦，點解行山你哋唔做熱身活動運動嘅？點解我哋跑步又要咧？咁 哦，誒、哎、呢、這個我答到，唔知啱唔啱咧？ 你就係、 是、譬如你行山嘅過程，開頭咧你都行緊啦，行到咁上下嘅時候，行到個人都熱啦，跟住先開始跑噶嘛。 係， 咁你都已經熱咗落個人，仲使鬼做呢個熱身運動？ 係啊，好緊要啊！啱啊，係、這個、啊，就係咁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行山起步會慢慢行， 啊、 就唔係一嚟就跑上去噶嘛。 係啊，因為山通常行山咧。我叫行咗上山先啦， 休閒嘅冇錯。 係啦，咁行上山嘅個人都熱啦， 係啲肌肉又暖曬啦，佢都知道自己要開始開工啦， 係啊， 咁。咁第二樣嘢可能平時咧就要拉筋啦， 嗯， 即係拉多啲筋啦，咁啊鬆啲啦，咁。咁、 嗯、 但係有啲嘢冇得避免嘅，啊咁啊睇你落掌嗰個落腳嘅方式， 嗯， 即係有時候喂，我想冇咁容易咬柴咧，咁大家可能你個步姿啊， 嗯， 都有啲問題， 係。 我发觉诶，见到好多人行山，其实只脚系内八字嘅。 哦，咦， 系 内八字危险、哦， 咁佢唔觉嘅 吓 吓，即系直播室有啲同事，你叫行半两步嚟睇下，嗱嗱嗱，呢、這个内八字啦，见到啦， 系系系 内八字啦，嗱， 系 佢自己唔觉噶，好似另一啲咏春咁样，即系以字钳扬， 即系有少少似以前咧清朝扎脚。嗰啲類似扎腳嗰種嘅行路方法，其實、 哦、你個男同事嚟喎，咁都好慘喎，啲扎腳咁樣。佢走啦，佢走出咗去啦，嬲啦，嬲啦，嬲啦，嬲啦。即係所以我哋就要時候行路咧，要留意翻只腳，應該就係咁樣垂直，即係正常係腳趾尖向前噶嘛。 哦、 留意翻自己只腳有冇腳尖向翻腳尖裏邊啊。有啲就向外啦，外同內。咁呢個可以用你嘅意志力去控制。 用意志力去 練啦，因為好多時候啲人係慣咗，同埋。拖步行路亦都好見到有嘅， 即係大家拖步行， 好似著住拖鞋咁咧，只腳永遠唔離地咁跣住去咧。 係， 佢行山就慣咗都係咁咧，就會不經意地就會撞啲石頭啦，又或者喺嗰個石面上面會屈咯。 只腳唔離地咧，速度有限，太慢了。 咁佢諗住行山， 咁係咁係， 但係又估唔到點知會嚇、啊？譬如你平路凹落去啊，因為有條山路咧，我都聽過啲人會投訴嘅喎，點解條山路唔平嘅？ 嚇、啊！投诉得好啊！呢个部门会受理 、都有嘅，即系有机会咪后再讲啲投诉。 所以就会整咗啲 樓梯喺度啦。 其實業主都好努力噶啦，盡量去減少嗰啲水土流失。 嗯， 咁又用板啊，用好多方法令到嗰啲啲泥級可以喺翻度啊。咁行咗上嚟咧就易處理啲嘅。 嗯嗯。 咁啊，講翻對點解冇咁易咬齊先？除咗熱身啦、拉筋啦， 唔好內八字啦， 唔好內八字，留意翻自己嘅腳型啦，同埋落腳嘅時候咧，你腳踭定係腳掌落都有分別嘅。 哦，腳踭落定腳掌落定係腳尖落？ 係啦，冇錯， 係 即係頭中尾啦。咁啊，大家聽眾容易了解多啲。 我咧，如果係跑嘅時候咧，我承認係你要快，一定係腳尖。 冇錯， 就算咧我有一個咧都幾特別嘅技巧咧，就係因為你要快嘛。有陣時的而且確咧，你喺選擇落腳嗰一下咧，我覺得有少少 risk 嘅，有啲危險嘅。 嗯， 因為我哋咧要快嘅時候，仲會多咗。你知一路跑緊步嘅時候咧，特別喺山上邊咧，個重心係要擺嚟擺去嘅。 係啊，冇錯。 個重心擺嚟擺去嘅時候咧，我會有陣時你要快，你就會特登揾一啲咧係比較上唔係咁平坦嘅石頭去到落腳，因為你踩咗落去之後咧，你用你個衝力去到。摆好似中摆摆动你自己个人继续向前，你用埋嗰个摆动力咧，去到做 push 你嗰下，咁你个速度就可以越嚟越快。咁当然，我觉得呢个咧系要经过不断练习先可以做得，因为你落脚要准，你用嗰、那个后助力，即系个 force 推力 push 上你前面嗰下咧，你都要拿捏得准。跟住你再要睇埋个地，你睇唔切嘅话咧，你又入去又落。咁所以开头咧，即系可能要慢慢行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应该系脚踭。落地先會唔會穩陣啲噶？ 我會建議成隻腳掌嘅， 成隻腳掌 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大家腳踭落去咧就好傷嘅， 哦， 一蹬咁樣同埋腳踭坐落去， 係 你不自覺就會坐咗落去，坐去腳踭坐落去咧就變咗轉向冇咁快， 嗯， 咁有時候坐落去嗰位本身係嚿石跣你咧，咁你就會轉唔切走唔切。 哦，嗰位朋友姓石嘅一定係， 咁你腳尖即係前掌嗰度落雞好處就係佢轉向方便，轉向快啲嘅。我有时落山我都会选择用前脚掌，因为前面嗰位实在太少啦，个脚级好少，个位唔够，我成只脚摆落去就用脚掌落。咁但头先你讲嗰个咧，就对住侧边啲石头或者另一个位咧踩落去，然后弹自己出去咧，咁啊即系作用力俾个石度，一个反作用力咧就俾翻你弹翻你出去。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一个角度要留意咯，头先拗柴就因为咁啦，你谂住应该系向前嘅方向啦，你就。踩落去就打橫，咁你咪個人向前，只腳就唔喐，咪撞。 隨時碌落山添啊！ 不過呢個我哋就要練咯，我哋話真係要練咯。 係啊，呢、這個要多啲練習啊！唔建議大家用嘅，即、就、係、是、一啲熟習山藝嘅跑手先可以用翻啲方法。咁啊，阿 Sandy 就話用成隻腳踩落去啦。好啦，腳我哋就知道點樣咁樣可以保護得到。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已經行咗譬如80公里啦，咁只腳咧都已經攰啦，咁攰都會增加嗰個受傷嘅機率。 會啊會啊會啊，我哋叫發軟體啊嘛。 哦。 咁呢個就平時練習啦，所以我哋比賽咧唔係今日，我聽日比賽，今日出發，哦唔係咁啊，咁樣陣陣要整蠱自己。 係， 如果以前即係毅行者，起碼要練一年嘅。 係啊係啊，啱啊， 即係最少一年。嗱，一年當中唔係話你一個星期行一次就算咯，唔得噶。 嗯， 即係最少可能一個星期行兩到三轉，每次可能係20公里。 嗯， 你真係要練嘅。我見啲即係有成績嘅選手，全部夜晚放工就去㗎啦。 係啊， 即係四五個鐘頭閒閒地，即係要好熱愛呢件事你先會去㗎。 啱啱啱，所以好 concentrate。咁手方面咧，點可以令到自己手啊冇咁容易發軟體？ 手就未必啦。如果你用登山杖咧，其實大家好多時候嗰個叫巴閉肉嗰個位咧，你冇用過嗰力嘅，從來都冇用過嗰力㗎、 所以先會有巴閉肉咯。 係啦，冇錯。你咁樣聽完啲女聽眾即刻走落啲登山杖行路啦，可以搣甩個巴閉肉啊！嗰個位會好酸軟嘅。你咁揈嘅手咧，你不斷咁擺動嘅手咧，嗰、那個位係未唔慣㗎嘛，會酸軟嘅。咁但係我哋穿嗰支杖嗰度咧，反而留意翻。嗰、那個手套即係嗰個叫做支棍咧，有個圈有塊套，即係塊皮喺度咧，跟住條帶下 係 管住嗰支支登山杖，唔好甩咗佢啦。個穿火法要記住，要下至上，就不能夠上至下入落去，即係想象下個圈喺度， 明白？ 然後支棍嘅下邊一路穿上去，然後揸翻住佢，就晾住個手腕，咁就冇咁易屈到個手嘅。如果你上面插落去一撬咧，咁就會條帶撬住咗你手指公個位置，有機會就甩個手指公架。 哦哟，咁就好危險啦！ 係啊，即係你話喂會攝石啦，會棘到啊，咁所以個支登山杖前掌個位置度咧，就應該裝翻嗰個泥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7:08啊，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都好似越嚟越干燥啊，真系。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星期五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交通组嘅阿姑都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好嘢啊，答到嘴， 梗系啦，你特登咁样踢嘅话，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唔错嘅，咁咧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咁有少少封路嘅。咁大屿山的长东路由于水管紧急维修啦，近住欣澳港铁站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上水河上乡路近住凤岗都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咁其余关于毅行者嘅封路咧，咁可以上翻我哋电台网站度睇翻嘅。 电台网站都有啦， 我哋会 upload 噶啦，跟住时间 upload 嘅， 非常好啊，即系唔需要特登咧就去翻相关网站。相關網站就是港台網站， 冇錯，我哋幫大家整合咗噶啦。 係啦，咁啊方便啦嚇，咁啊亦都有啲譬如支援隊啊，用啲咩方法去到 做 支援咧，係啦， 就睇翻時間啦，因翻個路面情況去。 係啦，咁啊都難得嘅，咁係一個比賽，即係需要四個人同心合力，即係佢同之前有同樣100公里嘅比賽咧就不一樣啦。 係 之前咧就一個人。丧跑， 冇错冇错，啱啱都睇完嗰个新闻，都真系好犀利噶。 系啊，即系丧跑好犀利。跟住而家呢个咧就玩四个人啦， 冇错。 系啦，咁我相信今日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即系山界嘅四大天王，竟然间系能够组队啦。 系 咁啊，同时参加呢一个嘅比赛，咁佢哋都有话到最难嘅咧，就唔系佢哋个人去到点样赢嘅， 系 因为佢哋四个咧都肯定系跑得完噶啦。之前都有好多比赛证明到，咁啊四个人点样协调大家嗰個步伐、步速，甚至乎係嗰個支援係點咧？咁今次就玩 teamwork 嘅，咁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到底佢哋嗰個成績會係點啊？ 我相信都會有化學作用嘅，係啦， 互相鼓勵之後可能。仲好啊！ 夠極睇， 夠極睇，嗰啲六神合體啲 friend 嚟 嘅，冇錯。 係啊，咁啊，大家期待住啦。交通方面啊，留意住啊，港台嘅網頁啦，同埋交通消息啦嚇。 冇錯，今朝都講啲夠極睇嘅嘢。 好啊， 講輕能巴士啊。 氢能巴士，氢是一种化合物来的。 没错啦，咁呢政府啱啱财爷讲的财政预算案啦，其实是拨了2亿元呢落去这个 新能源运输基金呢，去这个即准备呢将氢能巴士呢推出我们香港的路面。 嗯， 嗯， 嗯。 就除了氢能的双层巴士之外，还有一些重型的汽车啊，包括是譬如说垃圾车之类。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排放最多废气的通常都是这些车的嘛。 是大型车，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能源啊。 没错， 才推得了咁大的车。 是啊，所以要入柴油咯，他们。是啦，不可以用普通电油。 是啦是啦。 咁讲一讲，即简单讲一讲啦，它是怎么运作的。咁首先你知道电池是有两个极的嘛。 是啊。 咁一边 正负极。 没错，咁一边就是博氢气的。一边就博氧气。咁氧气哪里来？氧气就是空气来。 是。 咁咧，佢就將個氫氣咧就同個氧氣結合，咁有啲化學作用啦，咁就可以通電。咁另外排出嚟嘅咧就會變咗係水蒸氣。 哦，水蒸氣啦， 係啦，即係完全真係零污染嘅，係啦，你又唔知道。其實電車咧都係零污染，某程度上，但係其實你發電嘅時候都會有啲污染啦。其實我哋睇唔到啫。咁、但係而家氫能巴士咧或者氫能車啦，都會係一個車界嘅大趨勢嚟嘅，因為佢真係做到零排放，同埋可以再做翻個循環啦。另外原來充氫氣咧好短時間嘅啫，係啊，同中中快過入油。 我首先要問先，係咪都係一個樽㗎？ 佢係而家就話係打個加壓器落去。 哦，打直接打入去嘅，係 啦， 係 啦， 係。 咁原來咧仲快過入油。 哦， 3至5分鐘就搞掂。 係啊， 係啦。 哦， 咁就即係比我哋而家即係用開嘅電動車差都。起碼都半個鐘啦， 最快差都半個鐘， 快差都半個鐘。 係啦， 咁相信咧入氣咧咁快咧，會係吸引到好多人去換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嗯， 係啦，即係你亦都唔使壓住個位差咁耐啦。 係啊，如果即係幾分鐘嘅話，你企低喺架車側邊。 然后咧就玩下手机，都未玩完啊，就已经哔哔哔哔哔就叫你走啦， 走啦，走啦。 咁啊，大家排队嘅就快好多，唔使去商场嗰度咁多，由我影下你相啊， 乜乜乜霸住个位唔走啊，嗰啲啊， 系啦系啦， 就唔使做呢啲公审噶啦，冇噶啦， 系啦，冇咗啲公审，几好喎呢个轻轨车。咁啊，睇下而家就政府就方向睇下会唔会发展成为有啲重型巴士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城巴咧。其实去年啦，我记得是引入过一格的，咁但系其实咧就未行过出去嘅。 哦，系啊。 咁其实咧，其实佢唔止系话即系零污染噶，佢仲其实佢行到嘅公里数咧系比普通电动巴士更加多。 哦，我仲谂住问你，因为电车佢就插完电之后，佢又有公里嘅。 行大概200啦，如果电巴嘅话。 系啦，咁跟住又要再插电噶嘛？ 系啦，咁但系咧。據聞輕能巴士係行到400以上的， 哦， 係就算開埋冷氣啊嗰啲都可以嘅。咁，但係其實點解仲未行得出路面呢？係因為其實輕氣大家都知係比較易燃啊，有機會爆炸， 危險嘅，危險 係啦，佢係一個 2.1 級嘅危險品，所以其實佢係唔入得隧道嘅，即係大家都睇過嗰本黃書仔啦。如果載住危險品係唔可以，架車係唔可以行出馬路嘅。咁，另外佢比嗰個汽油咧個燃點更低，所以如果有啲咩事咧，就驚即係著火啊或者成咁樣。 係。 咁但係相信架車係會特別處理過嘅。 係。 另外咧，政府都有成立呢個跨部門嘅專責小組啦，咁處理呢個輕能汽車相關嘅法例修訂嘅。咁相信如果真係搞得掂嘅，會係吸引到好多好多人去換嘅。 係啊，如果佢真係安全，又方便， 又 環保， 環保 係啦。咁佢插電嗰個位真係好快喎，幾分鐘已經可以入翻氣喎。 冇錯啊，其實。真的快過入油，如果3至5分鐘。 係咯，咁我哇都可以諗下喎，因為電咧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度又成日爭呢樣爭嗰樣啊。咁如果你話自己插嘅話，其實一般嚟講可能都係插一晚啊嘛。 係， 因為有啲人慣咗喺屋企插咁啊，擺喺度咁啊長插，跟住就插一晚，咁啊咪第二日先揸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係用輕能嘅，因為而家某啲韓國同埋日本嘅車廠都研發緊，同埋好似研發咗㗎啦，但係只係香港未有啫。 咁啊研發咗，咁但係都要睇翻嗰個嘅安全性啊，同埋有關法例啊嚇。 係啦，冇錯。 咁 目標就2027年底有大約700架電動巴士同3000架電動的士行走。 四年， 好快嘅啫。 好，好似等一届奥运咁，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系啦，咁大家吓，俾啲耐性，等一等睇呢个轻能嘅重型车辆或者系巴士，到底个样貌会系点啦？ 相信会系都几舒服嘅， 几靓仔嘅，同埋应该都会好静嘅， 潮嘅应该系。 系啦，系啦，咁啊，可能有少少声，好似电车， 好似再静啲， 再静啲添啊，正。四年之后约埋你一齐试， 好， 好， 就 咁啦。好，咁啊，唔该晒阿姑，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奥先。喂，早晨啊，奥。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睇天气又唔使等四年啦，即刻 睇到，系。 系天朗气清啦，今日天气都系正嘅，太阳亦都出咗嚟啦，和暖暖咁样啦，咁啊。湿度又唔系好高，能见度亦都几高下，睇嘅嘢睇得到啦。 系 咁啊，好舒服。你话做运动又好，翻工翻学又好咧，绝对系一个美好嘅朝头早啊！吓咁啊，星期五啊，再加上咁大家啲叫做暴利啊，或者咧啲速率咧，都应该会咧慢翻少少啊，因为差唔多。哎，呢、這个礼拜见到曙光咯，咁翻埋 曙光， 翻埋今日学，又放下假先啊，礼拜六日又可以谂下。去边度轻松下玩下，睇套戏啊，食个饭啊，约啲朋友倾下偈啊，咁样呢啲其实好简单嘅举措，已经系礼拜六日嘅一啲上心落事咯。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工作过后啊，放松下啦 ，happy 下啦。 系啊，如果今日参加嗰啲跑山比赛嗰啲毅行朋友啊，加油啦！呢个咁好嘅天啊，希望大家做到啲好成绩。 冇错， 干燥嘛，吓干燥跑得好啲。 今日系好干啊，系啊，你而家睇到湿度系几多啊，小白？ 而家湿度咧79嘅，咁但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生效紧嘅。 哦，咁得意， 系啊， 好等我哋一齐研究下呢一个，好少发生嘅，系啊，但可能上到山又干啲啊， 都有机会嘅，系啦，好，唔该晒欧先， 唔该晒，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天晴啦，日间相当温暖，以及咧就系干燥噶，嗱，部分地区系有烟霞嘅，咁啊可能影响到能见度啦，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6度嘅，咁如果即系呢几日大家都知噶啦，晏昼如果冇乜 雲遮擋的太陽咧，咁啊直曬落嚟，其實下晝都幾熱啊嚇。咁啊有陣時最高温度，譬如今日咁講啊，26度，可能體感方面會有所偏差。咁啊吹和緩嘅偏東風，晚上啊北風增強，展望週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咧就乾燥噶。啊風勢頗大，咁啊都幾好嘅，早上亦都相當清涼啊嚇。咁啊見到現時室外氣温咧係17度，相對濕度79%。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咁所以咧中級度嘅水平。刚才又有少少烟霞咁讲啦，都啱嘅。咁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啦。咁另外再睇翻咧，就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啊，星期五、六日、一、二、三、四，即系至到下个星期四咧，咁啊都系大一大个太阳高高挂在喺度嘅。咁去到星期五咧，即係一個星期之後咧，都係有啲雲嘅啫。咁所以整體性嚟講咧，九天嘅天氣預報咧，都話俾我哋知道咧，香港嘅天氣非常之好。希望伴隨住大家嘅心情咧，都一樣咁正啊嚇。咁啊，而家咧17度嘅氣温，朝早嘅時間可能會有少少涼嘅。咁但係去到晏晝咧，咁啊氣温就會回升去到最高26度。咁啊，朝頭早嘅7:18啦，有今日早上嘅晨光大學，我哋先聽聽周樹佳。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已经邀请咗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香港咧就系、是、以前系渔村嚟噶，渔村啊变咗做转口港，转、口港之后金融城市就系今日嘅香港啦。 系。 咁啊开头咧渔村嘅时候，咁所以而家大家都会见到嗱，我哋听阿周树佳佳哥都成日讲话天后庙咁啊，有啲渔民会成日喺度叫做虔诚喺度拜下咁样。 系。 系啦，咁啊相信咧。而家今日仍然可以揾到好多係關於咧就係漁民嘅風俗嘅喎，係咪咧？ 係揾到嘅，雖然話式微啫，都根深蒂固。 係 咁啊，仍然都係見到嘅。 係 嗱，有幾樣嘢要澄清先。 嗱， 第一，所謂香港由漁港發展咧，我好似都講過嘅。其實早期係由香港島講起嘅啫。 係 啊，咁香港島。早期咧，即係我想咩個早期一開埠嗰陣時候啦、主要真係好多漁港嘅、譬如話筲箕灣、 筲箕灣、 香港仔、赤柱，赤柱都好多漁船嘅喎，依啲地方咧真係好多漁船嘅，所以就俾外國人一種觀感啊，就覺得香港咧係一個漁港，即係咁嘅啫。 但係都係集中喺港島嗰邊比較多噶嘛。 因為佢當初佢係割讓咗香港島嘛，佢未攞九龍，未攞新界噶嘛。係，所以佢哋嘅印象就係香港島。香港島的確係好多漁港嘅。 咁九龍同離島或者新界都有噶嘛，係嘛？ 但係佢嗰陣時佢哋未知噶嘛，佢哋嗰1800之後先攞新九龍，1899先攞新界同埋離島。嗰陣時佢哋嗰啲民。呢種咁嘅香港係漁港嘅種講法，係喺佢哋攞九龍同埋新界之前嘅講法嚟㗎。 嗯，明白。 你明白？ 明白。 即係所以咧，如果佢嗰時攞埋新界，佢就會可能話：，香港唔係漁港啊，香港咁多人耕田，新界咁多農村，係咪？就唔會有呢種講法㗎。 農民起家嘅香港。 係啦，咁所以咧，呢種講法應該就係集中喺香港島嗰度。 係。 咁亦都的確係嘅。香港島今日咧就漁村仍然都係最出名嘅就係香港仔啦。係 啊。 香港。仔啦，咁亦都香港最大嘅一个渔港嚟嘅。但系咧就系好奇怪嘅。香港仔咧嘅天后诞咧，今时今日嚟讲咧系一啲都唔兴旺嘅。 诶，咁啊点解咧？嗬？ 唔明嗱，佢有间天后庙嘅，但系咧冇做成公器嘅，冇大规模嘅祭祀嘅，系啦，反而咧香港仔附近有个岛，呢个岛叫做蒲台岛。 咁远啊？ 系呢、這个蒲台岛就犀利啦！佢而家呢个岛上面都系有好多渔民居住噶嘛，以前。咁翻呢班渔民咧，到咗今时今日咧，仲系非常之团结。每年都大事咁贺呢个天后诞吓、啊，喂唔少嘢喎、 啊。系咯， 每年做一场天后诞都好多钱噶、 啊。 哇！有啊，佢哋三年打一次太平清照，又使好多钱噶、啊。你谂下，一个岛嘅渔民嘅力量，居然大过一个香港仔。 咦？啊，个玄机喺边度？真系我都好想知 道。呢样嘢啊，唔知啦，可能香港仔咧地方大啫，人口多。但是 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唔團體啊，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團體啊咁樣嘅。咁你各顧各，加上啲漁民周圍走噶嘛以前。 哦，係啊，係係、啊。 只不過嗰度我嚟拍艇嘅啫嘛，唔係俾喺度住，唔喺度住噶，唔喺度聚居噶嘛。 唔係家鄉啊。 係啦、啊，但係咧，葡萄島先唔係啊嘛，以前佢真係喺個灣嗰度住噶嘛。 哦， 就咁咯。 個情感啊不一樣啊，所以啊。 是啊，其实呢种情况香港都好得意啦，啲岛嘅反而岛以前喺岛住嘅渔民咧，反而系多嘢做啊，佢个维持嗰个传统嗰啲活动咧，仲更加系活跃啊咁样噶，譬如西贡嘅梁船湾。都系咁样噶， 系即系 都系好热好热闹得嚟噶，保持到噶。虽然嗰啲人已经全部已经系唔捉鱼噶，而家冚唪都系揸游艇，即系梁船湾我讲，揸冚唪都系开游艇做旅游生意噶啦。 咁梗系啦，你见我啊行山嘅，我少出海。等我行山嘅时候，见行过一带嘅时候，哇！全部啲艇、啲船家包晒啲后生嘅出去玩。 型噶啦，咁啊，蒲台岛嗰度咧都有部分都系仲有渔民嘅，仲有渔民嘅，咁啊好多都系，不过可能主人咗做咩嗰啲叫做水上运输啊嗰啲嘢啦， 哦， 系嘛，做老板啦咁样咯，系， 咁啊佢哋而家嗰个风俗啦，其实阿佳哥都话佢哋个天后诞都仲维持到喎。 哦，好犀利！佢每年佢哋嗰个天后诞堪称香港之绝啦。 哇！ 绝系绝在咩咧？因为佢哋间天后庙就起喺个山崖边嘅。咁啊，山崖边啦，咁啊唔够平地做神功器噶嘛，佢哋就请嗰啲搭棚师傅啊，喺个山崖边凌空搭一个棚出嚟。 哇，咁危险啊！ 系啊，啲出晒名噶，呢个非常之精彩噶，危险，观感啊好危险，但实际都好安全嘅， 系 好安全嘅。嗱，你哋上下网揿一揿蒲台岛就见到噶啦， 蒲台岛 系啊， 天后诞。 即系我谂，如果要睇香港嘅天后诞咧，喂，点都要去一转，点都要去一转睇下先得。 我哋呢啲外人都去得噶嘛，系嘛？ 系欢迎啦，佢定期有船入去嘅，就算而家都系定期有船嘅。 啊， 有喺香港仔有船入去蒲台岛嘅。 系啊， 行山好嘅地方嚟啦。 系啊，咁如果你话新界同九龙佢哋嗰边嗰个渔民啊，甚至乎佢哋嗰个发展咧，咁啊，嘉哥就其实都有嘅，但系就唔系咁多。咁佢哋同港島嗰邊嗰個漁民嘅風情係咪有所不一樣嘅咧？ 其實大同小異啦， 哦、 大同小異啦，即係主要啦，譬如佢嘅信仰嘅先後啦，嚇、即係都係紅星爺啦，仲有就快紅星誕啦，紅星爺都係佢哋一個漁民嘅一個主要嘅信仰嚟嘅，咁、如果講香港仔咧、反而佢個紅星誕咧仲活躍啲， 哦，就 不過又集中喺鴨脷洲嗰邊，系啦，因为好多人都有个误会噶，以为香港仔啊、渔港啦咁样，咁咧就啲渔民啲船家泊喺香港仔嗰边，唔系，以前香港仔啲渔民啲船泊喺鸭脷洲嗰边噶。 嗯， 系啊，嗰边避风啲啊。 嗯，即系个地理环境会好啲啊，即系如果要夜晚休息冇咁冷啊。 系啊，系啊，系啊，嗰边多啲船噶，以前系，咁啊。造成嗰邊咧，嗰邊鴨脷洲都有條好旺嘅街，叫做鴨脷洲大街啊嘛。 係啊 係。咁嗰條街好旺噶啦，咁樣咯。 哦，咁有冇話咧？以前喺除咗漁港之外咧，邊一個嘅海灣甚至乎市集啊，係最多漁民上去咧，就喺嗰度做買賣啊，又吸引到最多人，即係叫最大嘅嗰啲漁市集。 其實咧，你漁市集你先係賣魚啊，賣海鮮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度都差唔多嘅啫，度都差唔多啫，即係。當係旅遊景點嘅咁啊，外邊人家跟住又覺得好有趣啦。咁實際上平常人都係行街市啫，都冇乜特別嘅。 係啊，我見今時今日咧，譬如香港仔啊，甚至乎係譬如西貢啊呢啲地方咧，佢都盡量保存翻嗰一種嘅漁港風情啊嘛。 少少啦，嗰啲講真唔係好多，都係唔係好多本地㗎啦。反而咧，譬如話有時候我哋去到邊度咧，嗱真真正正嘅而家好多嗰啲賣海產。嘅漁港咧，嗱、我唔知係咪本地生產啦、大澳， 大澳係， 係啊，大澳嗰度咧就即係呢幾年咧都出咗幾間大嘅鋪頭， 係 就專門就賣嗰啲海產嘅，係即係海產啊，嗰啲包心刺肚嗰啲嘢咧，一賣嗰類咁嘅嘢嘅，咁都幾受歡迎。但係你話係咪本地生產咧？咁我估就唔係，唔似係咯。 即係喺翻嗰個地方就用翻呢種嘅風情。 係啦，就但係有少量係本地生產嘅都，我即係少量啦。 係， 大量就應該唔係噶啦。 咁都要嘅，都要繼續維持翻呢一種嘅風俗文化，因為香港即係大家都根深蒂固，以前讀書嘅時候都話係漁港咁。 咁如果完全冇曬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好。咁啲遊客過嚟嘅時候，睇翻香港歷史都會啊會去翻呢啲嘅地方，譬如大澳、西貢、香港仔，揾翻以前香港個味道嘛。 其實香港仔咧，而家仲保持一種好古老嘅傳統風俗咧，喺其他嘅灣口係見唔到嘅。 係例如咧， 就係水面照啊。 咦，係咩嚟㗎呢個？ 喺水上面打照啊！ 哦，点样噶？ 我哋成日话太平清照啊，即系新界啊，或者长洲咁样啦。 系啊系啊， 喺陆上做噶嘛。 系啊，佢喺水上面做。 水上人咧，因为佢哋从来就喺住家艇噶嘛，喺艇上面生活噶嘛。所以佢哋如果做太平清照咧，唔会上岸做噶。以前 咁佢哋咪好 喺 个艇驳艇喎， 吓 艇驳艇咁样喎。 冇错啦，好似即系连环船啦。 哦， 三人以前咧旧规矩咧，佢做法咧就三只艇。一定要三隻嘅，就連住咁樣綁埋一齊，咁啊變咗一個好大嘅浮台咁樣咯。 係係係， 上邊嗰度做太平清照， 即係鐵索連舟如履平地喎、 啊。呢種咁嘅水面照咧，香港好獨特噶， 赤壁咁樣喎。 係係啊，咁啊念經喺上邊，食齋喺上邊，拜神喺上邊，全部都喺上邊噶啦。 哇！ 幾日都唔上街㗎嗰啲漁民。 咁佢大概有幾多隻艇會咁樣駁埋一齊啊？ 通常三隻啦， 三隻駁一齊，但 係。嗰三隻主力係我嚟做個殘場嘅啫， 係啊，咁 隔邊有好多其他嘅漁民都會嚟參拜噶嘛，咁、 哦、 就拍埋喺隔離咯， 哦， 拍埋隔離咯， 好睇喎呢個，呢、這個大概幾時㗎呢、這個？ 嗱呢、這個咧，每一成年裏面咧，年頭年中都有嘅， 年頭年中， 但係數目唔多嘅， 係， 而家我記錄咧，香港得三個， 嗯， 澳門有一個， 嗯， 嚇係咁多啦， 哇，如果有嘅時候。我又都想去睇下，我未试过睇呢个水上边。 系啊，佢有其中有一个嗱，佢哋呢个照咧就讲真，呢啲系私人照啊，同埋你知啊，嗰啲艇咧系自己嘅，系嗰啲人嘅屋企嚟噶。 啊，系、哦。 咁你立乱上去咧，未必人哋会中意。 系冇理由踩人哋屋企。 系啊系啊，不过其中有一两个水面照咧。佢哋係歡迎善信啦，上去參拜嘅， 係 啊，就咁有機會嘅隨緣啦，望到佢有啲街道嗰啲艇寫明去邊度拜神嘅，咁啊咪可以上去觀光下又好，想住香又好，添啲香油又好啦。 嗯，好，咁啊，聽眾自己都多加留意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喂，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俗称太空卡的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限期届满，即日起所有电话智能卡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才可以启用或者继续服务。政府说注意到部分用户可能因应各种优惠或者个人需要，例如作储备卡，是例如作备用卡，提供额外数据流量等用途，或者访港人士作短期使用而不时购买全新的太空卡，并且在太空卡有效期届满或者预设面额用尽之后不再使用，所以未必选择登记。如果用户想重启这些太空卡，可以在相关电话卡的有效期内按照所属电信商在登记限期之前发出的最后登记提示短信，按超连结的指示利用电子登记平台登记并且重启服务，或者到所属电信商门市办理相关手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结束对欧洲的访问。王毅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影响远超双边范畴，攸关世界和平安全。他批评美方在无人飞艇事件之中滥用武力，继而炒作升级，抹黑中国。他在德国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非正式接触的时候，已经明确话俾美方不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再做这样的荒唐事。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扩大事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王毅又批评美方不择手段打压压制中国，但是他说中国的发展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 和必然历史逻辑，中方奉劝美方放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树立客观公正的对华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前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在乌克兰撤军。这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经过两日辩论之后获得大多数支持，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1票支持，7票反对，投弃权票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等32个国家。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在国际认可的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撤出军队，并且停止敌对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是车多龙尾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料水交汇处是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封路情况，上水的河上乡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河上乡路近住凤岗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係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緊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学友社社长伍德基，准备 DSE 点样铺排温习时间先系最理想呢？ 呢、這个时候可能大家考完模，应该好好检视一下，避重就轻，锐形温习。避重就轻者，你想越强嘅，就摆强啲嘅科目。长啲嘅时间，多啲嘅时间落去，呢啲策略性嘅思考咧，可能喺呢个时候要用得着嘅。俾自己一个时间表，喺时间表上边咧，都值得要留意嘅，就系避免同一日太多集中喺同一个学科当中，除非临考前多一两天啦。多元嘅一个时间编排咧，都可能令到自己提高学习上嘅兴趣，都系一种考试工程嚟噶。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一起回顾下边一样嘅体育项目先啦吓。 除咗回顾咧，咁啊即刻再睇睇新鲜滚热辣嘅欧霸杯先啦。 曼联 OK 喎， 系啊，曼联 OK 喎，系啊，反级啊，咁啊4-3，其实上一场咧都系大家平手啦。咁啊上场作客老营，咁当然你话有少少幸运成分嘅。咁但系拉舒福特啊呢啲球员咧，即系连巴塞都话。好难 mark 喎，好难搞喎，咁开头一定咁噶啦。咁同埋今次咧，其实曼联咧都有一个几振奋人嘅消息咧，就系见到阿坦克格咧，咁佢亦都喺之前同阿费尚食咗餐饭， 系交换心得， 好嘢，交换心得或者又好取经都好啦。咁啊已经令到曼联嘅第十二人咧，咁啊肯定系会出现噶啦。咁啊梗系喺个球场上边啦，奥脱福嗰度咧就系咁嗌啦。咁啊可以换嚟嘅咧就系一场嘅胜仗啦。咁啊头先阿欧都讲咗反击啊，因为开头嘅时间巴塞就第一球啦，入波司机系先入嘅。咁啊另外跟住两球咧都系曼联咧嘅巴西兵咧去到帮手入波。其实见到曼联咧近呢几年咧都系有几大嘅改变，咁呢个改变咧可以话甚至乎即系其实啱嘅。巴塞佢哋自己都话而家对住曼联咧系近呢几年最强嘅曼联啊，咁亦都我觉得系无从置疑系啱啊，因为呢几年曼联嘅实力咧其实都浮动啊，咁你见到。有斯朗加盟啦，跟住就算加盟咗，但系个成绩其实有段时间都几差。去到而家咧，其实佢喺个联赛榜上，如果冇记错系第三。 系啊，几好噶。其实曼联今年去到中后段睇得好好啊， 好好系啊，真系飙上嚟。 即系斯朗离开咗球队之后咧，即系迎来啊曼联呢个新嘅转机啦。咁当然啦，偶尔都会睇曼联嘅一啲比赛嘅。咁成条后防线得一个漏洞啦，就系麦加亚啦。麦加亚即系一出嚟就会令到迪基亚咧好惊噶啦。 吓，迪基亚惊咗佢啊。 系啊，因为迪基亚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神救啊，或者其实迪基亚系一个相对好稳定嘅门将。虽然小弟唔系曼联嘅 fans， 但系佢真系为到曼联救过好多险球啦。咁啊，令到本身嗰场波要输嘅就变和波啦，本身嗰场和波嘅波咧又变赢波啦。咁样咁所以真系应记一功。同埋前锋线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即系华舒福又好，拉舒福特又好啦，咁啊，即系嗰几个球员其实搭档得几好咯。我自己觉得，同埋安东尼啦，咁都踢得好少少咯，即系比以前嗰阵时喺荷甲啱啱加盟英超咧，唔系好识踢英超嗰家波噶嘛。佢喺荷甲真系神射手嚟 嘅。系啊， 我睇过几场亚即士嘅比赛，佢大炒对手7-0咧，即系如取如攜啊。同埋咧，好有我自己觉得啦，系几有斯朗影子嘅。其实一开始嘅安东尼，此子嗰阵时啲球评家都话，此子系一个耀眼嘅新星， 必成大器。 跟住。嚟咗曼联之后咧，哇，好似唔识踢波咁，控波控甩脚啦，俾波俾得差啦， 总之冇一犯系做得好嘅。 即系最惨佢差嘅位咧，唔系因为同队友夹唔到，系佢自己个人能力都点解会低咗？ 系咯，真系唔知道， 奇怪， 水土不服啊！偶尔都会有呢啲球员嘅咁样， 太潮湿啦，可能嗰度 系啊。咁啊，反而阿仙奴咧就签咗佐真奴啦。咁我都以为佐真奴帮唔到阿仙奴手啦。啊，点不知佢又有啲幸运入球、 啊？你又估唔到、啊。 正所谓好波不如好运啊！旧时咧，上场咧咪争啲赢，最后赢咗，赢四比二啦。其实原先系和波噶，冇佐真奴嗰一球，叫做幸运嘅入球。佢点样幸运咧？离门之廿零码咧，咁咪抽入去啦。叫马天尼系中咗门柱，跟住揼到门将咧，马天尼嚟个背脊， 背脊 定膊头，跟住再弹翻 入去。 你知唔知我睇咗十几廿年阿仙奴呢啲咁幸运嘅入球，从来只有对方， 从来只有对方你觉得啱啊， 从来只有对方会发生喺我哋球队身上，而系冇我哋球队可以发生到啲咁幸运嘅事情。 所以话作为球迷咧，有阵时你睇到固然之入嘅靓波开心啦，但系其实睇幸运嘅波咧，都系同样快乐。 马天尼斯啊，头先讲错咗个名，即系总之龙门啦，系射咗落去龙门嗰度啦。咁有趣嘅呢啲画面都咁啊，英超继续礼拜六日都继续踢波啊，系嘛？ 系啊，咁啊，当然系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譬如欧霸方面啦，咁啊见到另外一队嘅组合啦，咁啊就 系 祖记啊，咁啊祖记咧即系迪马利亚大演拇指戏法，其实相当之好啊。咁啊见到佢其实喺世界杯之后啦，哇！佢真系越嚟越有冠军相，虽然年纪都开始大啦， 系天使啊， 系啊，咁而家见到有啲传媒都用老天使嚟形容噶啦， 唔紧要， 唔紧要， 老都系天使嚟嘅， 都系天使，老唔系天使都系天使。 喂，希望天使真系可以救到祖云达斯，因为点解咧？意甲都系风起云涌，突然间咧去翻啲古怪嘅低潮期，譬如之前咧拿波里啦，即系都系前四嘅球队啦，拿波里咧就有啲违反嘅违规交易啊。就唔係洗黑錢嗰啲，係佢買賣球員嗰陣時唔知點樣俾賽會懲治啦，跟住早記嗰度又係有好多官司纏身，又係麻煩要減分嘅咁樣。咁究竟早記能唔能夠臨尾嘅時候趕上歐聯嘅尾班車咧？呢個係好喺考量之列嘅，因為依家早記就唔係 top four 嘅，我印象之中就好似排咗第六定第七咁樣啊。祖雲達斯呢一隊球隊咁，但係近來呢一兩場波早記係踢得好嘅，除咗頭先小白講嘅歐霸之外咧，聯賽都連贏兩場啦，我印象之中咁啊，即係要睇睇，因為意甲方面咧， 第七啊，祖雲達斯 係咯。你谂下，点会第七啫？即系我哋讲到系班霸式嘅球队，但 系 因为之前咧有啲赛会处分佢啊，佢要减分受罚啊，所以先落咗第七位咯。 所以就话呢个情况会出喺曼城身上面咧。咁啊，今年咧都几多嘅声音啊，因为嗰个官司问题啦。不过其实有啲见到即系分析咧，都话到其实都几值得大家去到思考先。咁啊，佢呢一个嘅惩罚或者系挑起呢件事咧，就英超嘛。咁但系咧，英格兰足总咧。即系同英超咧，其实两样嘢嚟嘅。咁一个咧就英超本身有一间公司嚟嘅。咁如果佢即系有啲传言就话到钱解决到嘅话咧，都相信系可以解决得到嘅。系啦，虽然就话过百条嘅规例违规嘅，咁系有机会即系抽剩翻曼城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用钱。始终是一间公司是解决到的话呢，咁会不会平息了件事呢？咁而家都越来越多呢啲嘅揣测。 是啊，要睇睇啦。不过曼城嘅赛绩就又争少少。是啦，因为欧联呢周中嘅欧联呢就比 RB 莱比锡呢就主场好似逼和咗嘅。 是啊， 直情逼和咗嘅。 失分啦。 是啊，咁可能喺欧联嘅次回合呢，曼城啦返自己主场啦，先可以 KO 呢个 RB 莱比锡啦。嗱，讲主场作赛啦，小白今日用多啲篇幅同你讲下呢一个。琴日呢中国队呢就去咗荃湾嗰度打篮球啦。咁样呢个 FIBA 嘅世界杯啊，亚太区嘅外围赛啦。咁座无虚席嘅。咁港台电视32呢就有直播嘅，就有直播嘅。咁另一场都有直播，我知道，即系佢有另一场波系礼拜日嘅时候啦。咁嗰一场我就自己会入埋荃湾嗰度去感受下个气氛啦。咁琴日咧，中国男子篮球队咧就旗开得胜嘅，轻取咗呢个哈萨克啦。我觉得原先可以大炒对方嘅，但系咧。因为佢用咗个新嘅教练咧，个教练咧就不断轮换一啲唔同嘅组合啊，即系譬如你篮球打五个人啦，譬如今日咧就系钟哥、小白、阿欧咁样啦，打十分钟，跟住就即刻再换，加明、 船仔 Vicky， 跟住再换十分钟之后再换 Vicky 小白阿 O， 佢再换钟哥船仔嘉明咁样，即系一节入边系咁换系咁换， 哇！对手都头晕啦，对自己人都亦适应唔到个战术啊！ 所以咧，其实所你知唔知琴日中国队咧？原先咪可以大炒对方嘅，咁冇大炒到嘅原因系咩咧？好多次失误，超过二十次失误，系全波全失咗。 就 系 因为经常轮替，你嗰个走位啊又唔同晒， 啲节奏唔同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我明啊，我哋一打波嗰啲人你就会明噶，你下下都换晒，你原本惯咗呢一位嘅队友，佢喺左边咁杀入去， 系 你又谂住咧，喂惯咗手势就系咁抌入去，原来嗰个位冇人， 系啊，所以就。全场嘅球迷，嗱讲真嘅，即系600张公开发售嘅门票呢早已经售罄㗎啦。喺中国队加油嘅打气声之下呢，其实呢姚明琴日出任领队㗎嘛。即系最尾个主帅啦。咁但教波嗰个系一个斯洛伐克啊，我冇记错，即系另一位嘅教练嚟㗎，即系一个欧洲嘅教练嚟㗎。咁姚明又唔系教波㗎，大家唔好将个矛头指向姚明。 所以大家分工㗎吓， 姚明系一个精神嘅领袖嚟㗎，系啦系啦。咁但系呢王牌嘅球星包括周琦啦，即系打过 NBA 嘅周琦啦，同埋呢郭艾伦啦，即系CBA 方面嘅明星赛连续两三年嘅票王㗎。即系每一年呢CBA 明星赛呢都系佢攞票王，即系佢等于一个立邦詹士啦，或者等于一个 Steph Curry 嗰啲，即系总之成个 CBA 最中意嗰个人就系叫郭艾伦噶啦，依家系记住呢个名字，大家礼拜日睇波嘅时候又会知道啦。咁系星光熠熠嘅，其实全主力咁去出啦，咁样咁，但系就系因为啊，就系我自己觉得咧，作为球迷啦，就不断轮换咧，就搞到唔可以大炒哈萨克咯， 个节奏错晒啊！ 系啊，因为其实都好多强队嘅，咁啱今一次分组咧，中国队对另外嗰两队咧都唔算太强，但系咧同组喺亚太区入边咧，日本队好强，南韩队好强，澳洲亦都好强，咁呢啲都系。嚟緊喺 FIBA 喺個世界盃入面要激戰嘅一啲隊伍嚟，仲有一隊菲律賓，菲律賓成日都爭啲港流，但菲律賓係一個超勁超勁嘅籃球國家喺亞洲嘅地方。你有陣時去修頓啊，或者去維園打波咧，有啲菲律賓嘅朋友仔啊嘛，哇！佢哋係 book 曬場啦。首先，我估你有見過呢個畫面， 佢啲體格都唔同㗎。 佢哋入樽嘅，普通喺香港喺香港嘅维园篮球场打，佢哋都入樽。 系啊， 即系佢哋好重视篮球嘅发展咯。咁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嗱，今场咧都系第一、二场呢个新领队去大波啫。咁啊，往后俾多少少时间。 佢会唔会就系凭住不断轮替，令到对即系其他嘅对手咧捉唔到到底国家队系想用边一个嘅阵式？喂，你呢个阵式有用过，嗰个阵式又有用过，到底乜嘢符 fit 咧？咁啊，估唔到，唔知呢个唔知。我纯粹嗱，作为球迷，我日本国家队嘅话咧，我唯有帮佢咁样讲。 冇错，赢波就系赢波，唔使讲咁多。正所谓咁啊，另外就同大家讲埋啦，港超联都有两场赛事嘅，咁啊又系港台电视32会有得睇啦。礼拜六和富大埔对李文啊，礼拜日咧骏锋就对标准流浪嘅，咁啊好波连场咁，当然咧做球迷又开心啦。礼拜六日睇下波啦，咁小白睇下一阵有冇机会你嗰、那个。毅行嗰个比赛又去支持下你啲队友啊，系嘛？ 系啊， 好似开始咗啦，系咪？ 九点钟，我八点钟好似第一轮啊。如果冇记错，八点钟好似第一轮。 会听住收音机玩行山比赛咧？你觉得？ 佢哋应该唔会。 你啲队友唔会啊？可能其他队友会。 希望有啲队友会。 好啦，咁啊，建议们、选手们继续俾心机加油。 Right, I'm ready。有几多伤会伤？ 凡事今有想长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凉暗睡中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让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够富可以不知道上有千弯路，前面上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生长，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水光那边，时候就到天。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都有天在意。 陈柏宇啊 ，First 版嘅《有天》啊，哎，同钟哥同小白可以讲下呢个好市民奖、啊， 就嚟颁啦， 系啦，咁啊已经颁啦，咁啊就系呢个原来已经踏入五十周年啦、嗯，做好人好事咧就唔系用年份去区分嘅，咁啊真系警方方面咧就公布咗啦，好市民奖嘅得主咯， 系、 嗯、 啊系啊， 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叫做见义勇为啊，哇、嗯、见义勇为呢个字、嗯、真系好好听啊，系 我今朝听好似有一个好年青十几岁嘅， 系 啊, 啊, 啊, 啊, 啊，我都听到系新闻报道都有讲， 系啊嗱十七岁嘅啫，有个年轻嘅得主啦咁样，咁啊就喺呢个九龙湾嘅商场嗰度行下街，咁突然间咧就见到一个女保安咧就追住一个男人，咁啊女保安可能体力上就唔够个男人去跑啦，咁佢就即刻截停啦咁样，跟住个女保安话有人偷嘢啊咁样，跟住咧呢一位啊十七岁嘅年轻朋友仔咧就加入追捕咁样啊吓，咁啊跟随住疑犯咧由三楼跑到地下嘅停车场，哇 哇 呢、這个都劲啊，系咪先？ 好身手， 好戏好嚟一件事，不过都系要讲呢句安全啊，最紧要安全啊，因为就咁追佢咧，你唔知道逃走紧嗰个人咧，佢身上边有冇武器啊？系啦，咁你即系难听啲讲句，赶狗入穷巷，佢一定发难噶嘛、通常都系惊呢啲位 啊。系啊，但系好鬼形鬼声噶，呢、這个可以剧本化咁样咧。叫中哥去演绎咁样，因为点解咧都好认真啊，即系好似追贼咁。我唔知旧时你演员年代咧有冇呢啲真系由叫做三楼追到去地下停车场真跑啊嘛？要 我哋真系追到噶嘛？即系嗰种真嘅系分开拍噶嘛？即系先系拍咗佢，然之后再拍我，跟住最后咧就系喺个地下相遇。压 住咗佢啦，已经系 一定追到噶嘛？咁但系如果系真系由三楼追到去地下一个衰落咧，我都要揾成龙。系咩？系啊， 仲要揾啲 camman 好劲啊！ 系啊， 咁样追你 快，追到噶嘛？ 仲要后生嘅成龙，好老实。依家都 哦，唔系而家都得，而家都得， 系咪？ 因为通常而家俾佢追嗰啲会就住跑噶嘛，即系 系 嘛。 咁但系你个真实感， 唔系都会好真噶， 都好真噶， 拍 出嚟可以拍到。 即系譬如前面跑过咧，会突然之间咧会撞到啲铁枝啊，跌落地啊，跟住可能跟住行过有个竹篓又会棘到佢啊。咁后边阿大哥喺后边会继续追到上嚟， 系咁就追到啦，跟住就压住佢，跟住又上孖叶啦，即系上手扣啦，咁样好，警察故事2023啊，咁样啊，好啦，嗱，讲多少少啦，咁都报纸都形容得几有小说味道嘅，咁样，咁啊呢位年轻人加入追捕啦，咁啊。头先都讲啦，由三楼跑到地下嘅停车场咁啊，一度咧其实将疑犯捉住嘅、哦，啊，对方咧一开始就话 ，OK OK，、跟你去啊，跟你翻差馆咯、跟你去协助调查，跟住点不知一个假身，跟住又松开咗呢个十七岁嘅年轻人咁样啊。

上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今日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小马你好。 系啊 ，Dicky 早晨啊，咁啊，嗱，睇睇啦 ，Happy Friday 啦，星期五当然要开心啦。睇到隔晚美股都 OK， 点解咧 ？Nvidia 咁啊。指引咧咁啊升預期咁啊曾經咧升15%啦咁啊大跌啲美股升啦嗱琴日港股要跌嘅跌72點不過北水咧就啊係咁買貨喎都幾積極喎咁啊掃港股咁樣呢個都係報章嘅形容啦咁啊Dicky 交俾你去幫我哋分析一下究竟啊嚟到今個星期嘅禮拜五啦啊市況你會點預測咧嗯。 好，头先呢阿 O 又讲咗一间公司，咁呢间系间晶片公司啦，咁都系嗰句啦，半导体行业都系其中呢几重要㗎，对于美国嚟讲都。就咁讲美国股市呢都睇嚟咦好似又做返好好多喎、哦、咁、即係表现呢就叫做又回返稳又回返升又上返嚟咁嗰隻啦。头先你讲 Nvidia 系啊即係升咗成 14-15%， 因为呢即係对于未来业绩嘅前景呢都有比较乐观嘅睇法。咁好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即係金融市场啦、实体经济啦、就业市场呢就环环紧扣嘅。但係呢就客观嘅事实就係、是、起码都会觉得企业嘅盈利呀而家起码有好表现先啦、就算加息啦就算通胀都好啦，最紧要呢就係啲公司赚到钱，咁所以呢好明显啊个气氛呢就好返好多啦。咁亦都因为呢一个缘故呢咁啊即係叫做啊吓成个金融市场气氛呢都好返啲㗎。咁啊就算呢个美债债息呢都已经系有所回顺啦喺过呢两日。咁所以整体嚟讲未至于话好歌舞升平，因为始终大家都会系好担心呢就系、是、都系嗰句啦，联储局个加息步伐而家就已经预咗去到六月份都要加㗎啦。咁但之后会唔会即係仲係要加呢？呢個都係即係未知數。不過點講都好，就咁講，尋日呢個美國股市嘅表現呢即係叫做由低位呢好顯著就掉頭回升呢，直情係一個大嘅 U 型串日嚟講啊！即係講個美國股市，即係開出嚟跟住跌跌完之後上翻曬去，咁都已經係即係反映得到俾市場睇呢，就係而家呢一刻起碼呢都係嗰句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企業盈利嘅表現啦，就勝於一切啦。咁所以就都有個唔錯嘅表現囉。咁亦都唔止係啲美股㗎噃，咁甚至乎我哋香港大家都好關心嘅股份，亦都當然喺美國上市㗎啦，例如阿里巴巴啦，咁業績又好好啦，咁所以即係起碼喺而家呢一刻都有啲業績撐住，都係嗰句最緊要業績好嚇、啊，真係就算加息咧，都唔係話真係好驚嘅啫。 嗯，就話阿Dicky講嗰只阿里巴巴，想問一問啊，嗰佢出咗個業績，喂，真係唔錯喎，而且比預期之中仲要好喎。咁你睇翻佢咧，即係喺美股早段咧，都曾經試過重上翻$100啊嘛。咁之後就回翻少少啦。咁喺香港嘅時候，亦都係收得唔錯啊，收95.15咁樣啊。咁如果係照咁多利好嘅消息，咁可唔可以睇好少少阿里咧？ 好，就算呢如果你话即係芸芸众多啲即係新经济股呢，我自己都系比较即係睇好就腾讯同阿里巴巴啦。虽然寻日呢即係美股交易时段无论系正常同埋呢一个所谓即係延长交易时段呢股价得偏远一啲，咁但係亦都咁讲我哋香港嘅股价表现又好啦，过去呢段时间啦其实都已经系即係叫做开始慢慢喺个低位度搵到个少少嘅支持。头先讲个业绩呢咁样咁都真系比预期都会好一啲嘅，咁因为第三季啦即係佢哋嘅第三季啦即係经调整呢其实个利润都即係涨成12%，咁即係唔错噶啦，因为都系嗰句经历咗都几长时间啲平台经济呢都有唔同嘅政策嘅因素呢，即係唔系打压嘅，咁但係即係都系一啲 即係可以話係一啲比較即係力度比較大嘅監管啦。咁好啦，而家咧就已經係成為過去啦咁樣。咁啊，亦都見得到最關鍵咧，就係話就算你話股東應佔入嚟又好啦，以至到其他嘅業務表現啦，都有個即係幾好嘅睇法嘅。咁個別有啲即係可能係點講咧？例如好似菜鳥咁，就即係嗰個增長都幾快。咁好啦，咁啊，即係大家關心㗎啦。咁即係包括咧，就係話啲未來呢一段時間究竟佢哋回購又點咧？因為回購都係一件幾重要嘅事嚟嘅。咁啊，而家咧就之前就回購咗四千即係零萬呢個就係預託證券嘅股份嚟嘅。咁而家咧就仲有點樣咧？即係用咗$33亿回購㗎啦，咁啊仲有213亿咧就未用曬。咁啊當然你唔會咁快嘅，都因為嗰個即係回購嘅限期咧，其實去到即係兩年後。咁所以慢慢咯，慢慢買咯。咁但係起碼即係淨係業績比預期好，亦都有呢一個回購嘅因素。咁兩件事加埋咧，咁我諗點都好啦。即係就算你話未至於成為一個好大嘅刺激嘅一個因素都好，起碼咧都叫做有少少即係止跌回穩嘅跡象，因為畢竟咧過去嗰啱啱即係過去呢完全係講緊呢一個月咧，其實佢哋即係無論啦，包括阿里財內啦，好多啲平台經濟股份，其實累積嘅回吐嘅幅度又唔係話真係好少嘅，即係都有相當嘅嚇，咁所以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作住呢個業績咧，起碼都叫做企翻定先，即係但好多咧都唔會預住啊，但係起碼都叫做個股價都有望就係止跌回穩啦，起碼有呢份咁嘅成表支撐住。 嗯，咁另外又想问埋港交所咯，公布咗2022年嘅全年业绩啦，咁纯利都成100亿元噶，听落好多，但系按年跌咗20%，不过又比市场咧预期为好，咁好啦，咁其实咧我都收到消息，咁大家都睇到噶啦，港交所又话嚟紧啊恶劣天气底下都继续开市，八号波都市场都冇效啦，如果真系嘅话，咁啊继续开市，系啦，咁如果你话股民嘅话，对于呢一只嘅港交所等等嘅，咁点唔点灯好 咧？我估咧 ，Dicky 啊，唔好净系讲啊，即系港交所个发展系点啊？ 系啊， 首先如果打风落雨都要开工，因为嗰阵时咧。即系做证券行业嘅朋友仔，其实将个 lunch hour 缩短咗咧，已经有好大非议嘅声音。Dicky， 你作为业内人士，你点睇啊？ 系啦， 嗱，我啊觉得咁，即系客观啲，即系我哋要比较啦，放眼四周啦，系咪？嗱，即系当然，如果你问我缩短个 lunch hour 有冇好大影响咧？幸好即係我公司對我又比較好嘅，就冇乜即係好標準嘅 lunch hour 嘅。系啦，但系咧就我都明白嘅，即系以前可能哇一蹲两件吓，即系同啲客倾下偈啦，咁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啦，咁好啦，缩短咗已经系一件事。咁到到现在啦，咁大家点睇咧？咁其实好基本上呢个消息传出嚟之后咧，已经有记者朋友问我睇法啦，即系感受啊，基本上系吓，唔系呢件事点分析，系你有咩个人感受？咁我就话其实咧都大势所趋嘅，即系好客观嘅事实就系喺过去嘅疫情咧，基本上所有。香港啲券商咧，佢哋都會即係明白到就係話啊，即係因為疫情啦，所以可能有啲員工就未能夠翻到辦公室啦。咁所以其實咧都已經係可以話係好多嘅工序啦，甚至乎即係話正常嘅運作之下咧，即使可能只係有好少量嘅員工翻到公司咧，其實咧成個運作都可以繼續嘅。嗱，譬如話好似例如啦，就算10号風球都係咁話啦。咁晨光第一線都繼續都會為廣大嘅聽眾服務噶嘛，係咪先？即係呢個真係好客觀嘅。 啱嘅。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喺技術上做唔做到咧，咁我可以好客觀話俾大家聽，技術上係做到嘅。咁但係大家可能會話，喂，咁唔係勞工法例都會話俾你聽，惡劣嘅天氣之下咧，其實都要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喎。咁當然啦，可能就會係喺嗰個即係僱傭合約嗰度，即係有啲例如冇某一啲嘅員工可能真係涉及成間公司真係運作嘅，真係喂開唔到機嘅，你唔翻工嘅話，咁可能即係佢哋就會有啲。好似例如即係傳媒啊，即係10号風球都要翻工嗰種咁樣嘅狀態咯。咁當然即係呢個就後話啦。但係你話會唔會咁行咧？我覺得都有呢個機會嘅。甚至乎你話再遠距離啲，會唔會好似全世界，例如好似美國股市咁，又真係咁？就算你話啊，真係呢一個西岸或者東岸或者西岸先咁講啦，話真係有呢一個好惡劣嘅天氣啊，哇！即係颶風啊、hurricane 啊咁。 咁但又真係又唔會話個美國股市又唔開嘅喎，咁亦都冇所謂嘅 lunch hour， 即係呢一個中午嘅午飯時間咧，因為午飯你咪自己落去食咯，但係個市唔會因為你食飯而喐咯，即係呢個就係美國股市，咁所以我支唔支持咧，我又覺得我冇乜好特別嘅支唔支持，咁但係咧感覺上就真係會行噶啦。咁但係都好快講兩句關於嗰、那個即係講緊所有嘅業績啦，係嘅，業績係跌兩成嘅，但係咧其實都係叫做符合市場預期嘅。咁雖然個中期派息咧都係少咗一成一，但係都係嗰句都係合乎預期嘅。咁同埋咧亦都要再仔細睇嘅話咧，其實無論係首次公開發售即係 IPO 啦，都係見得到舊年即係嘅下半年咧有個幾明顯復甦嘅跡象。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現在呢一秒鐘咧，即係或者我哋都可以用即係完全復常嚟形容而家我哋嘅生活嘅狀態啦。咁無論你話啊，即係一啲嘅盡職審查工作啊，以往都係可能比較困難嘅開始，咁而家唔會啦。咁所以即係新嗰個市場咧，亦都係即係慢慢係已經係即係恢復起嚟。咁啊，無論係即係北水啊，以至到即係無論係南下又好啦，北上又好啦，即係我哋講緊個互聯互通嘅機制咧，其實亦都真係發揮得唔錯嘅。尤其是其實北上咧都真係佔咗一個幾重要比例添。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點講啊，即係對於港交所嚟講，起碼呢個成績表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啦。咁都會見到個股價都叫做即係唔係話有個好大嘅升幅，即係唔係好似日前呢一個匯豐咁，咁但係起碼都係叫做定咗落嚟啦。 咁散户股民又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多做功課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多謝曬，拜拜。 唔該 ，Dicky， 拜拜。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屋企个细路成日挂住玩手机， 我嗰个成日挂住上网啊， 系咪做紧功课啊？ 就系唔系，点算啊？ 问我啦，我系野人莫浩光，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阿欧， 点啊？ 有乜 嘢优惠？好，今日优惠啊，好啱朝头早讲嘅，关于咖啡啊吓， 咁、啊啊、 连锁快餐店嘅咖啡咧。琴日咧有個 post 出嚟啊，就喺呢個香港比較大嘅一個討論區啦，咁、樣都話哇，原來呢個美式連鎖快餐店嗰間係快餐店，嗰間咧可以話係世一啊，依家好興乜嘢都話世一喎， 世一啊，而家 咁啊，一陣先講下點解會係世一啦。我琴日又留意到小白咧。个社交平台无端有杯咖啡，但佢明明唔饮咖啡啊嘛。 其实嗰杯系热朱古力。 哦、做咩事？发生咩事要饮热朱古力吓？ 系咧， 系咪有啲地方好痛，止痛咁样？ 我又唔想饮咖啡，惊手震啊嘛。因为我有嘢做啦，咁但系我啲 mixing 又未做晒，于是乎咧就拎咗部电脑周围走。唉、哎，算啦，我饮杯嘢，摆低喺度，快啲做埋啲 mixing。咁啊，嗌咗杯嘢饮。你知嗰啲地方最好就做呢啲啊。又有差 电。人哋嘅 default 唔系咁嘅，俾你饮咖啡。傾偈啊！不過個個就行部電腦喺度做下嘢啊， 講緊嗰啲咖啡連鎖店啊， 咖啡連鎖店， 你知嗰度係專係服侍兩類人㗎，一係就學生 保險， 一係就保險。 係啊， 你兩個都唔係嘅時候咧，唔好霸住人啲位話你聽。 係咪咧？保險係咪都 多 好 多？ 好 多 係啊， 好多 係。我經常見，即係必有一個咧，我坐低咧，即係已經係等位㗎啦。等到有位坐低咧，隔離嗰個必定係講緊呢啲嘢嘅。經常見。 你 學生都多， 你教書如果喺大學嗰啲咖啡店就唔會有咯，即係嗰啲就即係你教書啊， 嗰邊學應該學生多啲， 已經因為入咗學校園裏邊啊嘛，咁你冇理由約個人，不如我哋入嚟傾咯。 舊時係可以噶，舊時係可以入去校園感受下校園嘅氛圍噶嘛，咁但係依家唔得啦，依家要攞學生證啊，教職員啊先可以入。 我尋日睇即係下低商場嗰間咧，我覺得都應該係多外國嘅研究生都多，因為都幾多呢一類型嘅人。人就拎曬書啊，但係外國人嚟嘅，咁佢哋都坐曬喺入邊即係可能 seminar 定係點啦，喺喺埋入邊做噶啦， 係咩？係 啊， 真係犀利啊！咁啊，琴日咧喺討論區嗰度有啲巴打咧就講，即係咖啡咧作為香港人嘅提神飲品咧，不少打工仔都會拎一杯咖啡翻公司啦，或者好似頭先 咁樣講啦，即係鐘哥同埋小白都講話，叫做坐下啲連鎖咖啡店啦，咁樣發現咧，即係呢個叫做美式連鎖快餐店咧。嗰、那個三大致勝關鍵係點咧？咁佢寫咗篇文章出嚟，有三大致勝關鍵。第一， 佢寫定係 AI 寫嘅唔知 道。佢寫嘅、哦，因為入面夾雜處好多助語詞嘅、 哦。 理論上， 理論上係啊。 依家咧，嗰、那個 AI 人工智能咧就未能夠可以有埋。 遲啲唔敢 包啊！其實可能你 default set 埋佢，我要助語詞，佢又俾埋你。 題外話，我今年咧六七月出書啊嘛，跟住咧我都喺度諗緊咧，究竟啊？啲人會唔會覺得我係用人工智能去寫？ 都有可能係 嘅。所以我突然間想勒停呢個計劃，唔、再出咁樣，將佢拍成短片就算啦。 使唔使以後咧出書喺個封面嗰度寫多一句啊？即係呢 本 書肯定係出自自己手筆咁樣啊！ 要啊， 即係頭都大埋， 即係啲 Q 乜咁咧，印個 Q 乜落去， 或者你 人寫， 或者你以後寫嘅時候咧，就要拍埋短視頻，即係你寫緊嘅時候就要拍，即係隨書附送咧。我真系我写噶啦，我真系冇用， 即系有个 QR code 一嘟就 冇用 ChatGPT 咁样， 搞到我即刻唔想出，系啊，所以你唔使惊构成宣传，因为随时会唔出，系啊，因为依家咁嘅情况，我估今年书展都危危乎，可能好多工具书都会面对呢个情况啊， 呢啲 工具 系 啊，你被怀疑，譬如你话叫做地产考试攻略咁样啦，咁可能你喺叫做喺呢啲海量嘅即系 OpenAI 啊或者ChatGPT 已经 run 到一啲有用嘅资讯出嚟，关于你考个地产试啊，点样攞到牌啊，嗰啲攻略咧，你应该可能一出就出晒。 麻烦啦，之前咧净系出嗰啲写真书，啲相就话做假。 喂，写真有得出 啊？咪就话啲相都可以造假啊嘛？可能 啲人就 晒啊， 就 系话 咩？唯有就系睇手指系咪 AI 砌出嚟 啦。咁而家 连 文字都话系假嘅，咁、 啊、 你出书我仲有啲咩可以信啊？冇嘢可以信 噶啦， 相又假嘅，字又假嘅。 系啊，网上面都已经揾到啊，最惨 即系可能出版。写到陷落啊！真系唔知嗱，好好讲翻杯咖啡，仲有一分钟时间啊！咁咧，這个连讲咗讨论区争啲，个讨论区嘅巴打就讲，佢话价钱够平，因为佢系比一般嘅连锁咖啡店平好多，系啦，佢大概一杯咧29蚊至30蚊嘅啫，但系连锁咖啡店一杯起码30-40蚊起跳嘅，争10蚊计啊，咁都争好远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可以个 C P 值高，咁咧有个喜欢饮咖啡嘅朋友仔咧喺下边即刻讲咧，佢哋嘅咖啡咧系有专属嘅证书咧，先可以成为咧合资格嘅咖啡师噶。 哦， 即系你唔好以为佢喺快餐店入边着黑色衫嗰啲朋友仔咧系。是好似普通 員 工 好隨意地過到嚟，其實唔係。 其實唔係啊，佢原來每一個著黑色衫咧，基本上九成都係咖啡師嚟、 哦， 有專業資格去認可，所以佢調配出嚟嗰杯咖啡，理論上咧係有品質保證， 專業專業 啊，咁樣去研究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日将会举行2022年好市民奖颁奖典礼。警方话，好市民奖提名有179人，创五年新高，当中80人得奖。29岁以下的得奖者占 15%， 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5岁的女中学生，她协助警方拘捕一个涉及非礼案的犯人。至于年纪最大的得奖人是一个71岁的男士，协助警方追截一宗牵涉藏有工具作偷窃用途的犯人。警方说80个得奖者协助警方侦破不同类型案件，或者协助拯救生命，当中以涉及盗窃案最多，占超过30%，剩低的包括涉及非礼和窥淫案、寻找失踪人士和拯救生命，以及诈骗案等。警方都提醒市民，遇到案件发生的时候，要视乎自身的能力和环境，保护自己。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車多，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排到去骏景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较早前在新界河上乡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河上乡路近住凤岗对出，咁而家封路重开，咁回复返正常嘅行车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知道他们有新歌呢，就有一个呢感觉就是所有回忆翻晒嚟，是一对好劲的摇摆组合 Linkin Park。主将咧离开咗人世咧，但系佢哋嘅音乐仍然咧继续噶。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榜接第九位 ，Linkin Park Lo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成日话食饭唔知米贵啊嘛，其实样样都贵嘅，咁大家都趨之若鶩啊！好中意食嗰啲，而家食蛋唔係食普通蛋，我哋要食日本蛋啊嘛。咁、日本蛋都加曬價啦，加咗好多啊。咁而家唔係淨係香港貴啊嘛，日本食翻日本蛋都好貴， 都貴啊， 都貴啊嘛。咁、所以到底啲錢喺邊度慳翻，即係慳到錢咧？但我又要食喎。咁早前咧，我睇喺網上咧睇到一張相幾有趣嘅話，日本當地咁大家都要諗計點樣去。減低佢哋個成本啊，譬如你做生意同啲蛋有關嘅嘢咧，佢就諗計啦。咁、第一個諗到，梗係飲食業啦。咁啊，佢哋會整啲壽司啊嘛。大家如果食嗰啲日本壽司咧，都會有蛋喺裏邊噶嘛。譬如啲卷物啊，特別係啊，阿小白子喺卷物裏邊可能會夾一條蛋喺度啦。貴喎、咁點樣可以慳錢呢、即係諗啲辦法點樣慳到錢。嗱、佢咁有人影到張相，咁佢就話喺超市見到。都是卷物嚟噶，冇嘢喎，咁、仍然即系佢都系切开一嚿嚿俾你见到噶嘛，里边又有蟹柳啊、蔬菜啊，成条蛋喺晒度卷埋，成条噶，冇嘢啊，冇加价，咁、但系转头行翻嚟嘅时候咧，发现咗佢哋点样偷到鸡啦、你谂下佢哋用啲咩招数，又可以话俾你听我有蛋啊，但系我又唔加你价、但系佢又悭到钱啦、 中控， 中控， 即系中间系冇咁多嘅， 换咗啲平价蛋， 系换咗啲平， 冇换平价蛋， 扣蛋 翻嗰啲蛋，亦都唔扣蛋， 系 用少咗好多蛋。 哦， 佢哋而家用嘅方法点咧？如果大家之前食过嗰啲汉堡包咧，都试过啊嘛， 得隻角啦，半塊啦。佢而家就係咁樣啦。佢中間咧原本就成條都係蛋，而家唔係，中間係嚿飯。咁但係點樣可以話到俾人聽？我仍然有蛋咧？佢將嗰原本一條嘅蛋咧切到好薄。貼咗喺個面度， 哦， 即係黏咗喺個面度， 咁咪即 係 好似嗰 個 魚魚包嗰個半片芝士，佢影相就係睇到嗰半片芝士。 點解啲人會發現呢？因為行過嘅時候，嗰半片蛋黐唔實，跌咗落嚟， 哎呀， 所以啲人先見到。 揾道具部執執佢， 係咯，下次醒少少啊！如果唔係咁樣咧，就會俾人見到係假嘢嚟 嘅。唉，真係乜都慳啊！ 想食蛋啫，都咁難啊！ 嚟啫， 加價熱潮啊，冇辦法啦，大家限位煮限飯啦。 每个人都有鍾意嘅人同物品，不过点解你偏偏鍾意上佢呢？其实可以用艾菲尔铁塔效应嚟解释。乜嘢系艾菲尔铁塔效应？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学家 Robin Sandron 曾经讲过，我哋越经常接触一样嘢，就越容易增加好感度。这个就是叫做艾菲尔铁塔效应啦。Robin 试过俾唔识中文嘅美国大学生睇几个中文字，有啲汉字系重复出现嘅，有啲汉字净系展示过一次。即使参加实验嘅大学生系唔识中文，但系自然会觉得嗰几个频密出现嘅中文字系好嘅意思。咁就证明咗，原来同一样嘢曝光得越多次，就会令人熟悉，产生好感。就好似艾菲尔铁塔咁，喺一开始嘅时候，俾人形容系丑陋嘅钢筋建筑物，但系而家佢已经成为咗巴黎嘅地标。就系因为艾菲尔铁塔经常俾人见到，令人慢慢对佢熟悉，对佢嘅评价亦都产生咗变化。所以如果你想博取人嘅好感，不妨喺佢面前出现多几次啦。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做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怕看了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 周兴哲啊，有呢一首作品《最后一堂课》啊，依家咧十八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7%啊。 晨光警盛，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咧，由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邀请咗一位特别嘅嘉宾，你哋知唔知佢系边个咧？不如先请咧就系今集嘅嘉宾主持严志刚督察 Philip 咧，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位声音咁磁性嘅特别嘉宾啦。早晨 ，Philip。 早晨啊，小伯。系啊，哇！今日咧好荣幸，我哋能够邀请到有音乐情人称号嘅郑子成先生上嚟做我哋嘅特别嘉宾，为我哋介绍好市民奖寻文记啊！子成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Philip 啊！大家千祈千祈唔好咁客气啊！ 其实我知道今届好市民奖咧，啱啱踏入咗五十周年，咁为咗庆祝佢五十岁嘅生日咧，就特别制作咗一套咧一连四集叫做《寻文记》嘅特辑。而我咧亦都好开心，兼且好荣幸可以参与其中嘅，为呢套嘅特辑咧配音同埋旁述，咁见证住寻文小队咧揾翻呢五十年嚟曾经喺唔同年代攞过奖嘅四位好市民。我觉得呢个工作非常非常之有意义。 寻文记个名好得意，咁佢个名系乜嘢意思，同埋寻紧啲乜嘢咧？ 寻文记啦，顾名思义咧，就系寻找过往五十年啦曾经得过奖嘅好市民嘅，而佢哋得过奖嘅个案咧都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咁喺寻找过程，其实我知道咧一啲都唔容易。你话啦，要揾翻五年内嘅人都好难啦，更加何况要揾翻五十年内得奖嘅呢啲得奖者咧？咁我知道寻文小队咧用咗好多心机噶，佢哋喺过去半年时间咧，佢哋翻阅咗五十年嚟嘅档案同埋好多嘅报纸，又走访大街小巷，又询问过唔同嘅人物，又明察暗访。我知道咧，连警务处处长都有份帮手揾噶。 就咁听落去咧，寻文记啊非常之与众不同。咁啊，头先亦都听阿子成话咧，要揾翻好有代表性嘅好市民，究竟乜嘢叫做好有代表性咧？子成。 有代表性意思咧，就系只系揾翻由70年代到2000年代呢班好市民当年协助警方侦破社会关注嘅案件。当中包括咗咧有70年代令人发指嘅强奸案啦，有80年代令人炸舌嘅持械行劫案，有90年代令人防不胜防嘅诈骗案，同埋千禧年代令人惊栗嘅抢劫伤人案。咁配合埋当年嘅报道，咁拍摄成为特辑，你话系咪个代表性先？ 系、哦，喂，但系就可唔可以同我哋继续讲多几下咧？几时同埋可以喺边一度睇到《寻文记》咧？ 我知道咧，《寻文记》嘅竹本版首播咧，已经喺2月21日去到2月24日开始喺警队 Facebook、YouTube 同埋港台电视31播放。而港台电视31嘅播放时间咧，喺晚上嘅10:25去到10:30。我相信咧，听众都有会留意到，同埋已经追住睇噶啦。 咁即系话，如果忙得滞啊，都可以咧上翻警队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嗰度睇翻《寻文记》噶。 系啊，我相信《寻文记》咁热播，一定好容易揾啫。 嗱，从以上嘅渠道啦，除咗可以睇到《寻文记》，仲可以睇埋佢嘅 view 同埋佢嘅 like。咁样咧，喺边度可以睇埋观众睇《寻文记》嘅反应啊？ 哦，咁唔使讲啦，一定系睇真人版《好市民奖》颁奖典礼2022嘅直播啦。 嗯， 咁呢个咧就将会喺2月26日下昼2:30咧，喺警队 Facebook 以及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咁到时咧会有6分钟《寻文记》嘅精华片段咧喺典礼里边播出，而小弟咧亦都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嘅。 咁就真系要记得睇住啊！2月26日下昼2:30喺警队 Facebook 以及咧港台电视31嘅典礼直播啦。咁啊冇得去现场嘅我咧都唔会蚀底啊嘛！ 哇！我都听到心郁郁咧，好想即刻睇啊！咁啊，接住落嚟咧，不如等我介绍典礼嘅其他经典特色啦。 咁多啊，仲有其他特色，我好期待、哦。有啲咩睇先？ 啊，今届好市民奖颁奖典礼2022正值啦，系好市民奖成立50周年嘅大喜日子，会喺今个星期日2月26日下午2:30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届时咧，将会加许80名好市民同7间好机构，佢哋协助警方侦破咗唔同嘅案件，包括诈骗、盗窃、虐待动物同伤人罪等等。啊，当中咧更加有得奖者系因为拯救生命而获奖，你话系咪好有意义呢？ 系好有意义，同真系值得嘉许。话明50周年，系咪仲会有好多经典嘅元素噶？ 全中啦！啊，今届颁奖典礼咧会用传承为主题，以穿越为元素，啊，贯穿过往好市民奖。自1973年成立至今嘅好人好事，为咗凸显穿越嘅概念，我哋邀请翻50年前有份出席第一届好市民奖颁奖典礼嘅重量级人物汪明荃博士，同埋国际知名超级巨星甄子丹先生出席参加我哋呢个50周年嘅庆典。啊，佢哋咧唔单止自强不息，仲经常提携后辈。又是知名巨星，简直是全城的表表姐啊。 哇，我就咁听落去呢已经 feel 到啊，绝对是星光熠熠。 唔单止啊，司仪阵容方面亦都相当强劲，有欧永权先生同陈庭恩小姐主持今次颁奖典礼，仲有中年好声音星梦同埋轻湿表演助兴添。 咁听落去呢今次嘅典礼真係好有特色啊，而且别具意义。 今次除了嘉宾阵容强劲之外，听闻还会有新的元素。 没错啊，在会展场里面会有四个人咁高的好市民联盟模型公仔，他们会以新的动作造型出现。场内的展览区亦设有一条时光门，分别叫做现在与未来区和怀旧区。其他的亮点分别有立体怀旧士多、魔法报纸区、巨型怀旧戏院区等等，多个的打卡位可以给得奖人和嘉宾影相，到时还会有经典的纪念品派发。 经典纪念品是什么来的？ 为了令到大家重拾回忆，我们精心挑选了三款不同年代的怀旧玩具，有移动拼图、扭计式同埋飞行棋作为今次典礼嘅纪念品。呢三款怀旧玩具陪同唔少人去成长，时至今日仍然系广受大人同埋小朋友欢迎㗎。可见呢一啲怀旧玩具同好市民奖精神一样历久常新。 就咁听落去，我觉得呢今次都非常之有心思喎。 係呀，而喺设计纪念品嗰陣，我哋仲特登喺游戏入面加添咗好市民联盟四个超人特质。机警、积极、冷静同埋智慧，希望大家喺玩乐嘅同时，一方面能够提升防罪意识，另一方面咧将好市民嘅精神传承落去， 可以揾翻儿时嘅回忆，觉得越嚟越吸引添。 系啊，除咗子城啦，啱啱介绍咗嘅《寻文记》精华版，典礼当日仲会逐本播放咧四个今届好市民奖得奖者嘅好故事，片段咧名为《真》。好人好事短片，当中包括两宗骗案、一宗非礼案和一宗拯救生命的故事，还找回协助警方的好市民真人演绎，实行说好香港好人好事，还可以在现场和今届80位好市民得奖者见面。 除了典礼和特辑， Philip 不知道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活动可以给更加多的人参与呢？ 当然有啦，小白。颁奖典礼之后呢，我们将会在2月27号去到3月5号一连七日，在元朗的 YOHO Mall 一期中庭举办好市民奖展览，市民可以亲临商场支持我们的参观展览，到时会有好市民联盟的超人公仔展览区和打卡位，到时亦都会派发经典纪念品，记得来临参观啊。之后好市民奖展览还会陆续在港九新界其他的地区和大家见面，记得密切期待啦。 好犀利啊，今年好市民奖50周年，有寻文记体，又有重量级嘉宾出席颁奖典礼，还有一家大细啱玩的好市民奖展览。咁各位听众到时一定会叫多啲屋企人同埋朋友参加啦。 是啊，今届节目咁丰富，相信听众们一定都非常之期待㗎啦。 我自己本人都好期待㗎。喂，子成、Philip， 今日真係好多谢你哋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好市民颁奖典礼嘅资讯啦。令我哋有机会可以一起参与嘛。 唔使客气。再温馨提示大家，今期好市民奖颁奖典礼会在今个星期日2月26号下午2:30在港台电视31台和警队 Facebook 同步直播，大家亦都可以留意警队 Facebook 的宣传短片、寻文记特辑同埋好市民好故事短片啦。拜拜， 拜拜。 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江南工业大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慢车，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是慢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以及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手机要用得节约精明，可以有以下方法。当充电完毕后，将电池充电器从电源插座拔除。若果手机的流动数据网络及 WiFi 网络均可使用的时候，可选用 WiFi 网络，有助减少手机耗电。同时亦可将暂时无需使用的手机功能关掉，例如震动、卫星定位、蓝牙等，并将手机屏幕调暗或使用自动光亮调控模式。以上方法均有减低手机的电能消耗。若果想知道更多节约能源小贴士，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站，网站内更有印尼文和菲律宾文两个外语版，详情可以参阅网站以获得更多资讯。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我的毛毛呢，它有个古怪的行为，它有个开心舞镜，每一次呢一开心的时候呢，行行下就会突然间抽起一只脚的。 我的猫猫 QQ 最古怪的行为是非常喜欢玩水。 想听多些不同人物的宠物故事， 就要收听星期日中午一点到两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主持的《家有爱宠》。我是 Virginia 罗影潮。 我是黄启乐。 Yeah. 投資 O2O 禮拜五同大家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現啊，今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哎唔係全部都升啊，睇翻啊，道指咧升108点啦，標普五百指數咧升21点啊，納斯達克指數咧升83点，反而咧港股 ADR 咧就真係要跌啊，跌203点啊，都係啲大型嘅重磅藍籌股咧拉低咗恆指嘅表現啦，咁啊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星期五嘅市況到底會係點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咪环节入边啊，咁啊，梗系开咪嘅有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之前就讲开话睇戏啊，咁样啊，哇，而家咧又有新嘅港产片啊，唔系电视都有， 系 呢轮啲风气啊，唔系净系法庭咯，讲廉政公署、 啊。哎啊，呢、這个真系啱听啦，香港胜在有 ICAC 呢个真、啊，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警察嘅部门咧，就监管埋一啲有关于贪污嘅案件嘅。咁香港有独立嘅部门处理啊。 系啊，因为以前咧睇翻啲历史咧，就是、香港本身真系亦都警队里边咧反贪污部噶嘛。 嗯。 咁啊，后来到咗七几年咧，就系、是成立咗呢个 ICAC 啦，廉署保密。嗯，密密实实啊！细个咧又听呢啲咁嘅广告宣传口号 你一讲我都有啲印象咯。 嗱，有啲印象就谂得翻起咧，就系、是、以前咧罪行嘅吓，拉咗好多啲涉嫌嘅高官啊，就话系财务啊，啊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啊。 你一咁讲，我真系好似听唔少。你呢个 terms 嘅话，唔系净系话现实世界睇报纸新闻，甚至乎拍戏啊，喺啲剧情上面成日都有呢条罪 嘅。哦，有噶，当年咧就嗱，平时我哋听呢度讲啲嘢咧，就话举证责任啊，即系要证明一人有罪咧，完全咧控方噶嘛。但系当年有呢一招，真系辣招嚟噶啦。咁咧就将个责任咧就拱咗俾啊被指控啊涉嫌人身上。唔该你解释点解你有咁多钱咧？咁啊样啊。 哦。 咁啊，好多人都解唔掂噶。 系。咁啊，解唔掂就冇噶咯。咁啊，条罪就中噶咯。 啊，所以当年都有唔少咧，系即系各个政府部门嘅高官咧，就系啊株连咗啦吓。变咗就系落当入狱咁啊。 系。 咁不过咧，条罪咧就去到八几年啦，因为香港有人权法咧。就一条二条咧，需要话将个举证责任即系抌咗落被告度嗰啲咧，就全部都注销咗啦吓。 哦， 咁所以而家就冇呢条例嘅。 系，咁啊，即系代表而家法律面前咧，咁啊要系指控咧就攞证据出嚟就 charge 佢，就唔系叫港人自己啦。 基本上就咁样啦吓。咁、如果一般嚟讲，啲人咧谂起廉政公署就系贪污啦吓，啲、反贪污嘅罪行啦， 同埋咖啡咯。 吓咁的而且确你条防止贿赂条例啊。 系。 咁亦都曾經咧，有人拗過就係、是，喂，廉署咧就係告貪污噶嘛，咁、有時候你見佢哋咧有其他啲訛騙案啊，啊或者盜竊啊，咁都告埋嘅咁樣嚇。咁呢樣嘢又係試過拗過噶喎嚇。咁、後來咧，我嘅理解就上訴庭嘅意思就係咁啦。咁就話咧，係冇錯，廉署咧係主要查貪污嘅，但係如果佢係開始查呢個貪污嘅時候咧，之後發現有其他罪行咧，佢就可以繼續查落去，繼續告落去，即使冇咗貪污罪啊，即係唔成立都好啦，佢都可以咧繼續調查、繼續檢控嘅。 哦，所以就會變咗ICAC 都會有好多譬如訛騙啦，甚至乎係盜竊呢啲罪咧，都會由佢哋 handle 啦。 啊，系啦，系啦，所以你睇翻啲过往啲记录咧，都有唔同嘅罪行嘅吓。咁、另外咧，亦都主要嚟讲，由于针对咧系呢啲系所谓贿赂罪啦吓。咁、基本上咧，防止贿赂条例里边咧，好简单嚟睇咧，就分开两大堆嘅。 吓、 有啲咧就是、私人嘅机构， 系 有啲咧就是、公营机构啊、公职人员啊、公务员啊咁啦吓。咁、由于咧系第四条咧个罪行咧。就是、針對公職人員嘅，第九條咧就是、私人嘅，咁、所以好多時就當年咧就會係話哦第九條定第四條啊咁樣啊，而且咧第四條嘅組別咧針對嗰啲係公務員，包括咧有紀律部隊啦、執法者啦，咁、好多時佢哋對於嗰啲調查方式啊。啲規矩咧都熟諗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都係唔係話下下容易應付嘅，呢啲啊辛苦啲執法者， 係啊咁啊 ，ICAC 咁自己都要飲多兩杯咖啡提神先得嘅。 咁當然係啊，每個部門工作都辛苦啦，係。咁嗱，亦都啱啱睇到新聞紙講咧，就話有個大字頭嘅飲食集團啊，咁啊有個工程師咧就俾人告咧，就話咦用俄片嚟告喎嚇，就點乜嘢事幹咧？就話佢幫公司咧係接洽啊一啲合同啊，誒揾咗出邊啲分判商咧就接咗 job 嚟做啦咁樣。不過咧就冇話俾人聽啦，相信就原來咧嗰啲出邊嘅分判商咧，其實就係佢自己嚇，係唯一嘅 director 啊，嘅股東啊咁樣。 咁啊，即係接咗啲 job 翻嚟啊，判翻俾自己喎。 係啦，係啦。咁呢樣嘢咧，其實過往都有咁嘅情形出現嘅。頭先講到咧，第四條啊、第九條嗰啲就針對行賄受賄嘅。咁即係話咧，那個涉嫌人咧，自己咧。就袋錢落袋嘅嘛，咁但有啲情形咧，就係佢唔係真係袋錢落自己袋，不過好間接地咧，就有啲利益咧，就有啲偏頗嘅。譬如佢介紹嗰啲生意俾自己啊，姨仔啊，唔知咩舅仔啊，咁嗰啲唔係嘢少個，講緊100多万嘅生意嚇。咁嘅時候咧，其實係偏私嘅，所以以前咧呢條罪咧。就叫以權謀私嘅，即係今時今日叫做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啦，都係講緊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啊。咁你諗到啦，嗱佢又唔係叫你唔可以話佢偷啊，佢亦都唔係即係話攞咗錢落袋啊。咁但係咧行為的而且確咧係有啲偏頗啊，係不當啊。咁法庭就會考慮呢個嚴重性啦嚇。嚴重嘅話咧。就係變咗係刑事㗎啦。 但係咁我想問啦，其實如果呢一類型咧叫做偏頗啊或者受賄，咁好多時都係同錢財係有關㗎。咁如果嚇個劇情發展到去就係原來我受賄或者係我得到嘅係一啲機會，咁啊唔知道又可唔可以過得入㗎咧？ 哦，嗱，佢呢個字眼咧就叫做 advantage， 就啲得益嚟嘅，即係話嗰個人收到嘅有啲得益。咁就冇话淨係限制於金钱嘅。所以有啲时候呢唔單止係之前收到嘅钱，仲有啲叫延后利益呢，即係话对方有个承诺，嗱你如果帮我做呢啲嘢呢，将来你就会得到乜乜乜乜呢都中㗎喎。 哦，咁即係例如如果你帮我做过啲乜嘢，你就会得到一个晋升嘅机会啦。咁其实呢个都可能係㗎喎。 是啊，甚至无话将来你离开呢间公司或者离开呢个机构部门，会安排份咩工作俾你做咁样啊，咁到期时都有高薪厚职嘅，咁你话点样唔系行贿受贿呢？ 哎呀，咁真系好容易中招啊！咁如果你话自己有已经业务在身嘅，即系身边啲朋友啊，系咪即系最好都唔好益佢哋呢？ 呢啲做嘢就要小心啦。不過當然啦，凡事有另外一個角度嘅嚇。咁而家咧好多時嘅制度下咧，就會話啦，如果你係好似呢宗案件所述類似啦，當然我哋唔係討論案件啦嚇，就話當你有個代理人咧，佢哋好多時就話即係個夥計咧，就向老細或者部門咧係介紹又好，佢哋叫推薦又好 ，recommend 啊，係邊間公司啊，咩有啲咩地方買咩嘢咧？咁佢哋就驚住啲有所謂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衝突咧。若然咧呢個推介者佢同嗰個被推介嘅公司有什麼嘅瓜葛關係係自己嘅唔使講啦，就算係自己親戚嘅朋友嘅咧，都係要披露嘅。咁如果唔披露嘅話咧，就可能逐啲講中招啦。 哎呀，即係嗰啲利益申報咧，就總之三代同堂啊、家宅啊，全部就填曬落去，咁可能真係最穩陣啦。 当然啦，你譬如有人想话，我哋要招呼啲宾客喎，订边间酒菜好啊，咁样你推介一间贵记咁，你又净系谂住贵记啲，咦啲烧鸭烧鸡几好食喎，咁，咦你要谂谂，你同贵记老细系咪 friend？ 哎呀，但系 friend 嘅定义都好难定喎，法庭上面其实系咪都有办法定到？你哋其实系 friend 嘅，虽然你成日帮衬，但系有阵时你又唔系 friend， 点样定嘅咧？ friend 之前咧有一宗案件啊，上訴案件咧，就因為懲教署啲規例咧，就係話要係朋友先准探監咧，嗰度試過定義過嘅。咁但係去到你話防止賄賂條例會唔會有更闊定更窄嘅定義咧？咁呢個就未有清晰嘅界定嘅。咁但係總之小心使得萬年船。 系有咩报咗先？不过会唔会因为话费事烦啦，唔想报啊？我做乜话你听？我同佢 friend 啫，咁就少咗啲人去推介啲嘢咧。唉，咁呢啲要揾高人去谂啦。 哎呀，咁啊，可能身边嘅朋友都会觉得咧，啊，唔知系贵记嘅烧鹅无缘啦，定还是系其他嘅铺头烧鹅好食啦？咁大家有机会试下啦 吓。啊，试下先我啦，不过唔好食咁多，阿妈话毒噶 喎。啊，系、啊、红肉噶嘛。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拜拜。 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屋企个细路成日挂住玩手机， 我嗰个成日挂住上网啊， 系咪做紧功课啊？ 就系唔系，点算啊？ 问我啦，我系野人莫浩光，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早几年前台风山竹同埋天鸽先后吹袭香港，吹冧咗好多树木，而有本地嘅木艺师就将吹冧咗嘅木制作成为小摆设、餐具同埋拇指琴。而喺啱啱过完嘅圣诞同埋新年，又有本地嘅木艺师将回收得嚟嘅圣诞树木干做成小型树木造型嘅摆设，又将新年桃花嘅枝茎做成木花樽，特别得嚟又具有创意。最重要是环保嘛。根据环保署的显示，2021年香港每一日弃置在堆填区的木材高达262吨。但是废弃木材在各类可循环再造物料之中只是占了总量的 0.6%。所以越来越多人关注树木保护和木材再造。而在上年，香港亦都有团体举办免费木工工作坊，将回收得来的卡板加工制作成为储物柜、鞋架和陈架，然后将成品捐赠给基层市民。在香港，有很多出心又出力的环保人士实行废物再造，我们都要加把劲，在日常生活之中减少浪费，保护大自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删除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元气减退，今天只可道别子衰，剩下窝心的你共同行走千里路径，也会成为乐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追。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身躯。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嘅时段，咁啊今日朝头早当然啊继续咧就揾到电视部嘅阿昌，咁啊同我哋睇下啦，到底啊喺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今日夜晚咧咁啊相信八点钟嘅时间都已经有好节目咯。 冇错啊，今晚八点钟《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呢个香港轮椅舞蹈代表队运动员苏子欣。咁啊，苏子欣咧，佢三岁嘅时候咧，即系患上小儿麻痹症，咁啊引致双脚不良于行。咁但系佢读书嘅时候咧，就开始接触呢个轮椅嘅土风舞。咁去到2013年咧，佢就俾呢个轮椅嘅拉丁舞嗰啲强劲节拍，同埋咧标准舞嗰啲优雅舞姿深深吸引啊。咁啊，从此之后咧，佢就走上呢个轮椅舞蹈呢条路啊，咁啊更加跳出好亮丽嘅成绩嘅。咁啊，我哋今集节目咧就会邀请到佢啊，苏子欣上嚟咧。同大家傾下偈，咁另外啦，跳舞梗係要舞伴噶嘛，佢會帶埋佢個跳舞嘅 partner 上嚟啊，阿李佩賢上嚟同大家傾下佢哋咧呢個輪椅舞蹈嘅故事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去到十點半鐘嘅時間咧，我都好喜歡睇啊，《風情中國》。 冇錯啊，咁呢個節目咧就不斷帶大家睇下咧中國內地裏面唔同嘅少數民族，認識下佢哋嘅文化啦嚇。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咧好遠啦，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嗰度認識下嗰啲土族嘅朋友啊，咁啊，首先咧，我哋會跟隨住一位土族嘅姑娘啊，佢出嫁，咁我哋去從而咧認識下咧佢哋嗰啲傳統民族嘅婚禮啦，認識下佢哋咧結婚嗰啲禮服係點樣嘅，聽講啲刺繡好靚啊！ 哇，咁啊，好多婚禮咧都好睇啊，因為佢哋每一個少數民族咧。嗰一種嘅風采咧，你望落去咧差唔多，但係當你明白咗佢哋故中嗰個文化或者背景啊，甚至乎佢啲工藝係有所不一樣之後咧，大把嘢睇啊！ 冇錯啊，真係好多細節嘅。咁啊，另外咧呢、這個土族咧，我哋亦都會去到佢哋一個咧好傳統嘅音樂會啊，即係佢哋原來有一個音樂會嘅喎。咁嗰、那個音樂會裏邊咧，佢哋都係唱一首咧好叫做花兒嘅傳統樂曲，即係。原來有好多個變奏嘅呢個花兒，即係佢哋歷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變奏。佢哋呢個音樂會咧就會揾嚟好多比較資深嘅年老啲嘅老一輩嘅藝術家，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首好古老但又好稀有嘅曲目咁話嘅。 哦，咁啊一路睇電視，一路仲有呢啲嘅曲目聽啊，非常之正啊嚇。咁啊，我知道咧港台電視32啊，係咪都有港超聯睇啊？ 冇錯啊，咁啊同大家預告定啦，呢個星期六日都有港超聯嘅直播嘅，咁啊先講下禮拜六，禮拜六咧就聽日2:50嘅晏晝，咁就有和富大埔對李文，

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真系识。经常听人讲，每一个问题必定有一个答案。由细到大，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就是训练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找出答案。不过很多时你以为你懂答，但是提出问题的人会质疑回你的答案。如果你信心不够，甚至会不断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懂答的，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问到口哑哑，去到信心崩溃边缘。这个情况很多人都试过的了。昨日在街行紧，旁边有一对母子经过，妈妈大约40多岁，拖住一个穿着校服大约8-9岁左右的小朋友，正值下午时分，我行得比较急。好奇怪，明明不赶时间，但是在这个都市生活的人都会行得比较快。我和那位妈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都是在这个都市居住，所以速度相近，健步如飞。估唔到嗰个小朋友都可以跟得上，睇嚟妈妈拖得佢咁急，可能就系训练佢唔好输喺起跑线上。妈妈一路行一路问紧小朋友问题：今日考乜嘢啊？小朋友话啦：默书。妈妈又问：默书背默定系突击默书啊？听到这个问题，我真是不识答了。可能我离开小学已经太多年，原来默书有这么多不同款式。我差点想问，有默书、背默、突击默书，那有没有突击背默的？阿仔很有信心说，突击默书。阿妈继续问，你识不识啊？阿仔继续很有信心说，识。阿妈再问，攞到几多分啊？小朋友仍然充满自信咁讲，92分。妈妈突然提高声线咁话啦，又话识，点解得92分啊？妈妈咁问，小朋友刚才嘅自信即刻打咗个折扣咁讲，因为有几个字唔记得点写。妈妈追住问，几多个字啊？阿仔越嚟越细声咁话啦，3个。阿妈有啲怒气，3个咁多，咁你又话识？小朋友除咗唔识嗰3个生字之外，妈妈呢个问题佢都唔识点答啊！唔单止佢，我都唔识答。从妈妈嘅角度，如果话识，其实即系全部都要识，攞足100分先可以叫做识。如果攞唔足，就唔可以话自己识咯。照这个指标，问科学家懂不懂黑洞的东西，他不可以说懂，因为黑洞有很多东西都还未可以解释。你问懂不懂这个人，不可以说懂，因为没有人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懂的指标真是高。不怪得这个世界这么多人说，不懂好过懂。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曾经今千片雨飘着微冷的餐，红的叶风中翻飞，真是前去亲你。 红的雨心中放飞，仿佛仍要找你，从不知，从不知，何解你重拾我所思。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嘅饮食淘鉴咧，谂住同阿钟哥咧就讲下炒饭。 嗯， 炒饭咧必备嘅咧就系当然啊冷炒饭又得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喂啱整咗啲煲咗饭出嚟，咁啊冇未隔夜，咁又唔系话唔得嘅。咁你咪烘佢一陣咯，即係都係等佢打開佢，等佢乾乾水，咁啊會都炒其實都可以嘅， 可以嘅， 都可以嘅，又唔話一定要下下要擺雪櫃隔夜咁樣嘅。 咁樣會，如果你新鮮飯去炒就會黏啲咁樣。 係啊，會黏啲啦。咁你炒嘅時候可能炒完出嚟冇咁一粒粒嗰個口感啦。好啦，咁但係炒飯咧有陣時我哋會加好多餸嘅，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嗰啲越南啊、泰式嗰啲菠蘿海鮮炒飯最簡單。同埋發覺咧，其實呢一類嘅鋪頭，呢個炒飯咧係好有人氣。通常你要飽肚咧，就你嗌呢個飯啦，咁啊又夠分，咁啊大家又碗飯，咁有飯氣落肚，咁幾好。 我細個炒飯噶嘛，即係都 OK。咁又加啲咩餸咧？就係睇下屋企琴日食剩咩餸噶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咩餸？ 係啊，最多會加嘅咩咧？就例如之前夜晚嗌過嗰啲燒味啊。食唔晒， 冇所谓，烧味又有啦， 烧味抌晒落去咯， 落去炒埋一碟咁样咯。譬如之前菜心炒牛肉，咪菜心炒牛肉炒饭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或者有阵时你将啲菜心又再切细粒啲嘅， 再切细粒啲咯， 系啦。咁其实又炒都 OK。咁但系如果你话加咗好多餸入去咧，一个炒饭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层次都可以有改变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纯粹炒饭又可唔可以炒到好食咧？其实都得嘅。 即係一個好簡單嘅最 basic 嘅材料咧，炒飯就係用雞蛋同埋用豉油啦，係啦。咁嗰個做法咧，其實都好簡單，亦都可以咧就炒到好食嘅。咁最主要嗰、那個關鍵係邊一度咧？成個關鍵最重要咧就係嗰個落豉油嗰個嘅時間嘅掌握。咁大家係唔係可以做得好？咁點樣可以先至又真係做得好啲咧？咁當然啦，材料方面咧，先要預備咧就係、是。雞蛋啦，普通嘅豉油啦，唔使特別噶啦，因為都係最主要都係你落材料嘅時間要掌握得好。咁首先你用個 pan， 咁加啲油啦，咁落啲雞蛋先。咁落雞蛋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就諗住係咪要荷包蛋，唔使，你就一路整熱緊個蛋嘅時間，我覺得有少少似係美式炒蛋嘅方法，一路撈下佢， 發咗佢先啊嘛， 發咗係啦，跟住抌落去個鍋嘅時候，一路轉啊轉啊撈下佢，咁等佢均勻，亦都就唔好黐鍋，咁已經好快脆咧，個雞蛋就已經有曬蛋香，同埋咧就金黃色嘅，好啦，然之後你就可以。落饭噶咯，咁你睇下你自己中意落几多，按照翻自己份量啦。例如我煲一杯米嘅，咁已经隔咗一阵抽啊干埋水啦，就抌落去，抌落个 pan 嘅时候咧，你就先将呢一个嘅鸡蛋去底啦，你先将个鸡蛋放先将个饭放上去，然后咧就将佢铺平咗佢先。好啦，铺平咗佢之后咧，咁然之后就系要掌握嗰个落豉油嗰个技巧。咁睇过一啲嘅大厨，原来佢哋都用呢个方法噶，佢哋落呢个豉油嘅时候咧。佢哋唔系就咁喺上喺个饭上面落嘅，佢哋反而咧系将个豉油咧就落喺个镬嘅侧边，侧边嗰度落。好啦，落咗落去之后咧，然后佢哋就会 hold 住佢一阵间，好似要等佢咧就喺个镬底嗰度咧，先用嗰啲，因为豉油一落嘅时候，佢会直到去个 pan 个底噶啦嘛。咁喺嗰度咧就热一热先，热咗嘅豉油咧，佢就好容易会有一啲叫做窿嘅感觉，即系好似有焦焦地嘅感觉。系啦，即系黏口嘅。咁原来个关键咧就喺个豉油加热嘅情况，加热咗嘅豉油咧，再等佢加热咗一阵间，你先至将个饭咧开始炒佢嘅话咧，原来掌握得好嘅时间，佢可以令到嗰个饭咧系更加香啊。咁所以咧有阵时点解啲人咧就系话，喂，点解大家都系落豉油，大家都系加只蛋，点解有啲人炒得咁好食呢？个关键就系落豉油嗰个嘅方法同埋时间嘅掌握。咁有啲人会担心，喂，我落豉油如果落喺出边嘅话，会唔会整到湿晒啊？出边唔均匀啊？其实都唔会嘅，你好快脆咧就会将佢捞埋一齐，然后咧就等佢再炒干水啲嘅话咧，有一种类似焦糖嘅口感就好好食啦。 如果你从一个厨师嘅角度，即系睇下边个讲嘅啫。如果你用一个厨师嘅角度去讲啊嘛，而家你就会觉得是究竟落豉油的时间是怎样啦，怎样炒啦咁样。咁如果一个厨具生产商讲咧，就同只镬有关噶啦， 就同只镬有关啦。 你只镬唔好咯， 系啊， 用我只咧 就系豉油落得太耐咧，就容易黐底咯。 用我只咧，洗啊，都唔使用百洁布啊， 系啊， 抹干就得 啦。系啊，或者用水过一过得，我都见过用水过一过得，好巴闭啊吓。咁所以呢个嗱，蛋炒饭咧，即系鸡蛋豉油炒饭咧，最普通嘅，好多时。食一味餸咧，睇到個廚師個功力好唔好咧，唔係睇嗰啲好複雜嘅餸噶，越簡單嘅餸越難整得好食。 最難就係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個方法大家可以不妨試一試，睇下可唔可以自己都可以炒到好食嘅雞蛋豉油炒飯啦。 我的享樂時代。 淨係有一句咧，即係我覺得好唔想聽嘅説話。 係咩咧？ 就係話一啲藝術作品幾時會值錢咧？ 嚇， 多過藝術家過身。 過身嘅時候，哎呀， 即係呢個真係，唉，聽到好氣去。 其實以前好多藝術家都係咁，最陰功就係呢啲，佢窮一生嘅力量去到畫，然後捱咗一世窮，跟住自己係走咗啦。 因為永遠都話啦，藝術作品嘅佢哋個。故事即系背后故事最重要啊嘛，那个背后故事就系嗰个作者啦。咁佢即系又系好凉薄咁样讲，佢越坎坷越多故事啊嘛。咁佢咪越值钱咯。 系啊。 咁但系佢在生嘅时候，你就唔会理会佢。即系呢个其实都几无奈，都几即系我觉得唉阴功。所以我自己都系一个艺术工作者，有时候自己拍啲嘢啊，几时会多人睇啲咧咁样？喂，之前我拍嗰、那个， 菜讲啲咁嘅嘢， 即刻不如播歌啦。 不过有冇啲版权可以过一过嚟先啊？阿钟哥， 唔 喺之前我拍过狮子山吓，得闲饮茶嘅。咁啊，拍完之后啊，可唔可以多啲人睇咧？会唔会多啲人睇咧？咁样咁咪就系咁样咯。 嗯， 播歌啦，咁样好唏嘘咁样。嗱，不过讲翻呢个，又唔系嘅，又唔一定嘅。咁呢个咧就被誉为咧叫做即系仍然在世啊，仍然在世嘅最贵艺术家 系 系咁呢位咧佢出咗出版出产咗一个叫做Jeff Koons 啊， 嗯 Jeff Koons 啊 ，Jeff Koons 啊 ，Jeff Koons， 咁佢一个最出名嘅一个作品就叫做 Balloon Dog 啊，即系 气球狗。 咁佢就有大有细嘅，大到真系成个人咁高嘅又有细嘅细，即系细只，好似一个摆设咁都有啦。咁佢其实个形状咧，佢话灵感嚟自好简单。就是你街头见到一啲小丑，咪不断吹嗰啲气球， 系啊， 然之后就将佢扭下扭下扭到一只狗，一只狗仔咁样。 贵妇狗通常个样好似 系啦，佢个作品其实就系呢一个。 哦， 不过佢用其他嘅物料将做成一个雕塑摆咗出嚟。呢个咧就系佢最出名嘅一个嘅其中一个杰作。 我唔知佢系咪乜嘢物料都有嘅咧，即系例如有阵时用铜啊，有阵时用铁啊，有阵时用木啊，有阵时用塑胶，有阵时用垃圾，有阵时 咁我又未睇到咁仔细，咁但系我就睇到个大细嘅分别嘅啫。咁佢就話啦，咁點解無端端講呢個咧？咁佢話因為早前咧，咁喺美國啊，邁阿密咧就做咗一個當代藝術展覽。 嗯， 佢其中一件嘅作品就係呢只嘅Balloon Dog。 咁咧就擺咗喺度做一個展覽啦。咁當然咧，展覽你唔會擺喺地下度啊，雖然佢一隻狗仔啫，但係佢一隻雕塑嚟噶嘛。 係啊， 咁佢就當然有一個台座咁樣，晾到佢好似一個人大約咁嘅高度啦，咁樣等大家睇嘅時候啊，見到好清楚， 即係可以向上望嘅，或者平面向上望， 平時可以平視咁望， 晾高一米咁，其實都好好靚。 就係啦，咁而呢一個藝術館咧，佢今次咧係招呼咗一啲咧，全部係 V I P 嚟，即係佢會係被邀請先至可以去睇嘅， 唔係我哋啲凡夫俗子 去 噶啦， 睇到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識欣賞啦，咁但係欣賞嘅同時咧。咁大家去睇欣賞藝術品應該會點樣啊？ 嗯， 你唔好掂， 眼看手勿動， 手勿動、啊， 應該有個牌寫住請勿觸摸啊 ，Don't touch 咁。 可能佢寫都唔寫啊 ，VIP 喎、啊，你睇開噶嘛，你唔係話唔識啊嘛。 係咯，你擺個牌喺度咧，涉足咗嗰班 VIP， 你 VIP 嚟噶嘛？你唔係第一日睇啊，係嘛？ 咪咯， 睇過啦，係啊，眼看手勿動，大家都知啊。 嚇， 只腳咧，只腳冇講喎。咁佢就話。其中一位女士，咁啊欣赏呢只 balloon dog 嘅时候啊，点知一个转身，佢只手冇掂过，只脚唔觉意棘到个台座， 苦味腿 就系啦。跟住呢只 balloon dog， 因为佢由于佢系一个比较容易烂嘅一个物料嚟嘅， 啊系啊， 真系应声倒地，砰就跌落地下， 哎呀 碎咗， 哎呀 咁就烂咗啦。咁全场嘅人因为听到有嘢跌落地下啊嘛，系一个咁宁静嘅一个艺术展览， 好响啊，好响啊！ 大家即刻冇声出，就系见到所有嘅嘢好似静止咗，见到地下一扎碎片咁样， 系新嘅艺术品啊！ 系啊，咁呢个 Broken Balloon Dog 呢只嘅 Balloon Dog 咧，即系相对佢其他嘅 Balloon Dog 咧，呢只系平啊，即系叫做平啊，42,000美金， 哇， 即系 30万港纸， 三十零万港纸啊！相對佢其他已經係平嘅啦，咁佢之前有啲咧，即係試過拍賣咧，都係氣球狗啊，去到5,800,000美金㗎。 哇！ 即係所以話佢仍然係在世 嘅5,800,000仲係美金啊？ 係啊，最貴嘅藝術家就係咁解啊。咁佢呢只狗咁呢只Balloon Dog唔係真嘅，呢只Balloon Dog將佢碎咗，咁點算咧？唔緊要，咁由於買咗保險㗎嘛，即係個藝術家買咗保險，即刻話我哋唔需要呢位女士去賠嘅， 因為佢係 VIP。 因为佢系无心之失，所以我哋会将呢个费用转嫁咗落去呢一个嘅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度。咁但系我谂翻你之前呢、這个 得 B 事件，大家都识得谂啊。哦，点解当其时嘅处理又唔系即时用呢一个嘅咧？咁即系小朋友又系一件事啦。咁嗰、那个女士又系一件事啦。系、虽然系唔同，但系个情况不即系不禁令我哋大家联想，哇、哦，同一个类近嘅事发生。但得到的待遇呢都真的挺不同 的。是喎、啊。得B 嗰陣時唔知道有冇保險我都唔記得咗喎、 哦。我都唔知道啊。 係喎、 啊。價錢就差好遠。 價錢就差好遠啦、 啊、 人哋都成300,000、 啊。所以又寫啊眼看手腳都 要 密動、啊。 腳都密 係 呀。